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明日风势颇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嘅7:45。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渐转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社会福利处的老友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离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的人生。加埋政府嘅2蚊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四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友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就来到就是6:08了，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们好，早头早的时候都有很多交通上面的消息要留意住的，转头就再跟你们看一下，先望一望就是外面的天气。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早上的时间可能上工上落都会见到咧，就系嗰个天气嘅情况咧，都几需要咧，我哋去到关注。咁啊，会唔会就系天气甚至乎交通都影响到你咧？咁啊，要密切留意住啦。 晨光每日一格，

天气方面咧，就同大家讲咗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局部地区咧更加会有狂风雷暴啊！最高嘅气温会到28度，大家留意住啦。天气方面留意完之外咧，咁亦都要睇埋呢一个交通嘅情况啦吓。咁啊，见到咧就系港铁表示啊，所有嘅港铁车站啊，咁啊喺星期一将会投入服务嘅，所有铁路嘅路线列车服务维持正常。不过咁啊，港铁嘅各线啊吓，咁啊机场快线除外，轻铁以及港铁嘅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今天晚上10点咧就结束噶。咁至于轻铁方面啊，咁啊轻铁各条嘅路线今日维持行驶，咁但系咧都有服务调整嘅情况噶。咁啊，如果系轻铁嘅朋友咧，要特别留意住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有705以及706两条路线整合咗。咁啊，705、706、751以及 751P， 咁啊喺天水围区需要咧就改道行驶。751线喺屯门区不停有外站。咁啊，所有轻铁路线调整至到每15至到20分钟一班啦。所有轻铁车辆将不会行经有外、天恒、湿地公园、天秀、天悦、翠湖、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咁啊天水围轻铁车站。好啦，另外就系机场快线方面，机场快线服务喺10月14日晚上10点起咧就调整啊。咁啊，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大概每10分钟一班啦。中间就不停九龙站以及青衣站，九龙站、青衣站以及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都会暂停啦。咁啊，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将会维持飞机起飞之前90分钟，而九龙站啊市区预办登机嘅服务啊喺晚上9点咧就会暂停啦。好啦，咁啊由晚上10点开始啊，机场快线香港站咧就会实施人流管制嘅安排。咁啊，所有机场快线乘客需要经过车站地面层指定通道，先至能够咧就前往月台层嘅嗰度咧就坐车噶。咁啊，现场咧会有港铁嘅职员咧协助大家噶啦。咁啊，尽可能咧预留多啲嘅时间去到乘坐交通工具啦。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不知道各位听众，你们是不是叫做手机一族呢？用手机的情况有几严重呢？咁样讲即係向坏嗰方面諗下。的而且个都市人长时间呢就低住个头去到玩手机。连瞓觉嘅时间呢都不忘呢就係玩电话。令到呢就肩颈背痛嘅问题十分之严重同埋普遍。咁而本港啊，脊椎病患者嘅年轻化趋势呢更加就係涌现添。其实我喺床上面如果玩手机，好多时呢姿势都唔正确㗎。例如咧就系俯卧嘅时间啦，咁啊颈椎需要承受大概12磅嘅压力，久而久之咧条颈椎就容易出现一啲嘅痛症。趴住或者低住头呢啲嘅动作咧，其实咧都系咧就唔系咁好噶。如果长时间维持呢啲姿势，腰、颈、肩膊就有机会出现痛症啦。长时间坐喺床上边低住头玩，或者坐喺张凳上面姿势唔正确，一样会出现呢啲嘅问题。趴喺床上边咧就俯卧玩手机啊，由于咧就脊椎啊长时间向后咬用力过度啊，颈椎需要承受头先讲嘅12磅嘅力量啦。而一般人啊会用咧就双手支撑住，主要咧就会令到我哋嗰个靠肩关节咧就扯我哋嘅上半身，姿势维持一段时间又会产生第二啲嘅问题，更加咧就会出现一啲麻痹嘅症状添。玩手机咧就唔系话唔好嘅，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好难就话俾你听，喂，你唔好玩手机，我哋唔可以同社会太过脱节噶嘛。不过咧，如果长时间喺一个错嘅方法嗰度玩手机咧，最终啊都会影响到你自己。除咗头先讲过嘅，譬如脊椎，甚至乎咧就系肩膊嘅问题会出现之外啦，咁啊大家都知，眼睛都一样会容易起问题噶。所以咧，我哋就算系玩手机，都要适可而止，有阵时着凉玩完啊，同啲朋友沟通完，咁咪算数咯。 不好播，全是我的错，我怎可再信任我耳朵？你却迅速关起唱机，决定要我听清楚。你说双三方都好过，不如两边满座。我说你添你的火，我拿自己的锅。我的手这么震，难受到兴奋，如在生死关头无畏怕。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追一首掌纹，合尽吻归你弹。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抬出你亲爱的前来，围观我一去不回来，拿出我今日尊严来，宣布你我再不相。如在生死关头无遗憾，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将一手掌纹刻在每句话，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 歌啱喎，抬起我的头来啊！唔该大家咧，即系成日望住手机嘅时候，不妨抬高你哋个头，拉一拉你哋嗰个嘅背脊啊、脊骨啊嗰啲位置咧，咁啊尽量咧做翻多啲伸展，咁啊令到自己就舒服啲，唔使成日望住骨又好啲，眼仔都会舒服啲啦。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咁啊，的而且确咧真系犀利啊吓！因为点解咧？我哋好耐都冇见过24度啊！咁啊，譬如上个星期咧个感觉上咧都系比较上热嘅，咁啊而且咧星期六嘅时候咧更加咧都热到咧就30几度，咁所以今日24度突然之间咧感觉又温暖咗，唔系系啦，咁又清凉咗好多先至啱啊吓！好啦，大家咧都会玩玩具嘅。细路仔中意玩，大人都有大人嘅玩具玩嘅。不过玩具始终都系陪伴住我哋每一个人啊，儿童嘅年代，日积月累底下啦，咁屋企可能都有好多嘅玩具咧，真系好似 Toy Story 咁样，慢慢失重啦。除咗抌，系咪就冇其他嘅办法呢？有见及止啊，社企项目呢一个叫做再生玩具店咧就成立，专门咧就收集一啲啊被丢弃嘅玩具，以自由定价嘅形式咧就转售嘅。又或者咧，就系有啲叫做一玩具嘅活动，呢啲活动咧就希望唔系单一次啦，希望咧可以长期咧都可以 keep 住嘅，令到咧就系儿童界入边啊，小朋友界别入边咧，佢哋嘅玩具咧就得以咧就系用尽佢，俾更加多嘅小朋友咧带来更加多嘅欢乐。不过玩具咧有阵时其实可以咧就用自己嘅方式嘅纸盒啊，或者简单嘅手工工具咧去到制作。 坊间咧亦都有唔少嘅社企咧，其实佢哋系主推咧就系一啲叫做自制嘅手作玩具。用途咧都几好嘅，除咗咧就可以真系玩之外啦，亦都咧系可以配合一家人嘅亲子时间。爸爸同妈妈咧可以同自己嘅子女一齐咧就去到制作呢一类型嘅叫做手作玩具，好多时都系用一啲譬如纸皮盒啊、瓦通盒啊，加少少劳作嘅手工。黐啊贴啊，如果你想劲啲嘅，咁可能咧就要加一啲，譬如系摩打。个坊间咧有好多人咧都会教到大家咧去到做嘅，个问题咧就系到底父母自己有冇心啊，去到咧就为自己嘅子女拨出更加多嘅亲子时间，令到佢咧可以有机会啊发挥一下创意，喺自己嘅手作上面咧做出自己嘅玩具咧。有好多嘅玩具咧，其实的而且确旧咗之后咧，啲人就觉得唔中意。我自己咧对于玩具嗰个睇法咧，我就觉得可以继续长玩就长有，或者同人交换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噶。明白咧，有好多嘅家长咧就成日谂，交换嘅玩具会唔会系唔干净啊、唔卫生？其实仍然咧就抱有呢啲嘅态度噶。咁担心嘅时候咧，就咁你咪攞酒精咁啊帮佢抹一抹，咁其实咧。即都已经是很干净的了，况且令到 玩具都可以得以就再重生，这个都是一个挺好去到将玩具延续，而且还可以教导小朋友玩具其实应该要珍惜的，物尽其用这些正确概念都可以透过这些叫做活动去到跟小朋友好地灌输一下。有兴趣的时间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很多不同的社区啊社企他们有没有这一类型的活动举办呢？ 控车曾赋予我美满的梦，随斜阳从正东爬向西，我要向怪兽欢送。成年人望对标，望看中，才发觉我太过空洞。激光剑过往，电动再发动没发动。童年千秋，如何流传千秋？对齐对齐，寂寞细谋。童年山丘，而平成为沙丘。斩斩，我一双眼看寂寞退休。黄金盒仿似黄色战友，今日现身落于门口，看门口。 追逐，明天不停走。爸爸买那哥斯拉染着茶，娃娃脸怀念飞机复制品，多少最爱已退隐。教了谁人？要爸爸送玩具，那一天我得七岁，抱我玩具，大笑入睡。童年千秋，如何流传千秋？想坐火箭穿梭宇宙，童年山丘，而平成为沙丘。想上老多一岁两天后退休，光年中欢送，万事光年，生命要赶着不停走，不停走。 挂着人间的恒久。 爸爸买那个是拉烟着尘，娃娃脸怀念飞机复制品，多少最爱已退隐，熬过青葱的光阴，曾是我考得高分战利品。娃娃脸有天必须变大人，激光剑陪着扭解即退隐，高级如和我快感，换衣转家错动身，延续了最天真的少年感，曾令我 王子一首嘅作品《玩具也流泪》。这个时候听下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了，转台继续，转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所有重铁车站今日投入服务，所有路线列车服务维持正常。而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在晚上十点结束。晚上十点起，机场快线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大约每十分钟一班车，中间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由晚上九点起暂停。轻铁方面，各路线维持行驶，但个别车站设施和信号系统被破坏，需要较长的复修时间。所有轻铁路线调整到每15到20分钟一班，不会行经友爱、天恒、湿地公园、天秀、天悦、翠湖、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和天水围站。禁止蒙面规例实施后第二个星期日，多区冲突持续，警方拘捕多人。多名防暴警员在观塘港铁站处理案件期间，其中一名警员被人用利器戒伤颈部，警方即场拘捕两人。旺角一名警员追捕黑衣人士被人凌空飞踢，旺角警署昨晚被投掷超过20个汽油弹，警署外的大型水马着火。有便衣警员在将军澳被示威者追打，头痛脚流血，受伤送院。另外，防暴警员在大埔太和路向天桥上的人群发射多发怀疑布袋弹。元朗大茂路一带有人多次以杂物堵路，速龙小队最少带走一名男子，而在屯门就有防暴警一度进入商场，有市民跌倒，保安员被胡椒喷剂喷中面部。午夜12点几，旺角弥敦道有一班人围殴一名男子，那名男子的头和颈部受伤流血和红肿，上衣被脱去，防暴警员到场之后将他带走。事发时有人用遮等物品袭击这名男子，也都有人用雷射灯照向他，又有人开遮阻挡镜头，有市民在旁劝阻。土耳其继续在叙利亚北部采取军事行动，攻击库尔德武装力量。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说，计划从叙利亚北部撤走余下1000名美军士兵。埃斯帕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土耳其可能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库尔德武装可能寻求与巴沙尔政府和俄罗斯达成协议，抵抗土耳其军队。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军将会夹在两支敌对军队之间。他和国家安全团队和总统特朗普商讨后，决定撤走余下美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明日风势颇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的7:45。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Good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Miss Chan Chan. 阿田、猴仔、阿祖，今日 Miss Chan Chan 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寻找快乐啊！ 想知道陈洁玲同我哋讲咗啲乜嘢？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6:36嘅时间，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啦，咁啊，白元老都准时啊，坐咗喺度咧，就紧守住自己嘅岗位啦。咁啊，希望今天咧要翻工翻学嘅你都一样咧，可以准时起身啊，准时咧就系去到你嘅目的地。咁啊，交通上边啦，同埋天气咧都有啲要留意嘅地方嘅。咁天气啊，先讲下啦，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亦都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45噶。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報紙的時間都會發現有講到就有關於譬如電子煙和傳統香煙的分別。對比香煙含有尼古丁的電子煙氣霧會否對肺部造成一些較少的傷害呢？這樣電子煙的確就是近年世界各地的一些叫做括弧潮流玩意，但是它的存在初頭有些人就話到佢可以令到大家就吸收得少啲嘅尼古丁嘅，但係其實亦都有研究指出，大部分即新一代嘅年輕人咧，佢哋之所以吸煙，原來都係因為由電子煙而引起噶。現今科學咧就尚未對電子煙就作出一個長遠嘅研究，所以好多嘢都係一個謎嚟噶。電子煙咧就係一種透過蒸發液體等使用者直接咧就吸入含有尼古丁以及各种叫做味道嘅雾啊嘅一个电子产品嚟噶。佢嘅热力嘅足以咧就令到液体咧就雾化，并唔似咧就传统香烟咁样要燃点啊先至能够出一啲嘅烟雾嘅。换言之咧，电子烟并不存在有传统香烟嘅致癌物以及焦油咧，系咪啱咧？大家可以谂一谂啦。其实鉴于以上各种不明朗的因素，政府在今年初草拟法案，建议全面禁止进口、制造以及售卖电子烟。而近日美国也出现超过450宗怀疑同吸食电子烟有关的呼吸系统病症，当中7人确诊就死于电子烟肺病，情况就好像流行病一样。有关的事件更加触发就全球进一步关注就是吸食电子烟的祸害。 美国政府更加咧就提倡啊全面禁售有味电子烟，预防年轻人咧就上瘾噶。要健康要减压咧，都仲有好多嘅方法嘅，即系老土啲讲句做运动啦，其实都而且确咧几有效啦，去到减压，而且咧仲更加健康嘅方法添。所以希望早上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即系如果你谂住晨早流流就已经去吸食一啲嘅烟雾嘅话咧，不妨停一停，谂一谂为自己又好，为身边嘅朋友啦或者家人都好啊吓。好啦，出门口之前咧，仲要留意埋咧就系天气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45。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嘅。咁至于交通方面啊，港铁都表示所有港铁车站今日啊将会投入服务，所有铁路嘅路线啊列车服务维持正常。不过港铁各线机场快线除外，港铁各线机场快线除外，轻铁以及港铁嘅巴士服务亦都会提早喺今天晚上10:00咧就会结束噶啦。至于轻铁啊，各条路线方面啦，今日维持行驶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叫做服务整合嘅情况，包括咧就系将705以及706两条路线整合，705、706、751以及 751P 喺天水围区需要改道行驶，751线喺屯门区不停有外站，所有嘅轻铁路线，所有嘅轻铁路线啊，调整至到每15至20分钟咧系一班嘅。所有轻铁车辆将不会行经友爱、天恒、湿地公园、天秀、天悦、翠湖、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天水围轻铁车站。咁大家咧就留意住啦。咁啊，要翻工翻学咧，都要预留翻多啲嘅时间，咁啊，先至咧可以令到自己咧即系出门嘅时候咧就稳阵啲啊吓。仲有咧就机场快线方面啦，机场快线服务喺10月14日嘅晚上10:00起啊。晚上十点起就有啲嘅调整嘅，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大概每10分钟一班车啦，中间就不停九龙站以及青衣站噶。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啊，截止时间啊将维持喺飞机起飞之前90分钟。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由晚上9点开始咧就会停噶啦，咁大家留意住呢啲交通上面嘅改变，咁啊尽早筹划自己的交通路线啦。 是明月，但觉。 呢首歌曲嚟自梁咏琪《烟雾弥漫》，咁其实我哋有阵时生活系可以好简单嘅，唔使话下下靠到啲烟雾弥漫先至可以咧，就知道自己做乜乜噶嘛，系咪？天气方面再睇多次啦，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局部地区咧有狂风雷暴嘅，最高嘅气温咧今日会去到咧就系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啊，大家留意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而家24度嘅气温。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嚟到职场便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啊，梗系有晨早流流已经走咗上嚟噶啦，仲有嗰个焗炉摆咗我哋直播室成个星期嘅咪咪 chain 啊吓， 搞埋今集先拎走。 好啊， 系啊，买咗块酥皮啊嘛，买 咗啦，已经买咗啦、嗯，我自己都买多咗几块啊、嗯，趁你喺度嘅时候，我唔使整，等你帮我整买嘛。 系啦，我哋咧第日咧，如果唔系教职场便当，教啲手工嘢嘅时候咧，就可以教下酥皮啦。 哇， 咁而家就买啲现成嘅先啦。系、啦，上次教。大家嗰个咖喱果咧系比较容易嘅处理嘅，咁、咧今次咧都系容易处理嘅。不过我想提下大家，除咗牛肉之外咧，如果想猪肉啊、鸡肉啊、肠仔啊，其实你真系包咩都得嘅，冇乜所谓嘅。不过你就包猪肉嘅话咧，原来咧都有个几特别嘅方法嘅。 包猪肉有唔同鸡肉噶，真系。 系啊，如果你猪肉咧，我话俾你听，你懒嘅话咧，你唔使自己腌啲猪肉添啊。 嗱， 我哋咧而家成日去嗰啲 coffee shop， 咪有啲豬肉卷嘅，嗰、個豬肉咪好似都系肉碎搞嘅豬肉嘅， 系、 你想要嗰种豬肉嘅效果咧，其实好简单。我哋去超级市场买嗰啲新鲜嘅豬肉肠，即系咧有块衣包住个豬肉，但系就唔系嗰啲煙熏咗咁樣嘅，未煮熟嘅豬肉，即係其實好似一個透明膠袋載住條新鮮肉啫嘛，嗰啲。 然後就買佢嗰、那個， 就買嗰、那個， 拆咗佢， 拆咗條衣。 哎呀， 搞掂㗎啦！ 咁兇狠嘅方法都俾你諗得到嘅、 搞掂㗎啦！你自己你覺得哎呀太多肉唔夠菜嘅，你自己切多啲雜菜碎落去又得，洋葱碎落去又得，真係搞掂㗎啦！ 哇！ 然後就唔同咖喱嗰个包法咯，鸡卷啊嘛，卷啊嘛，你就可能卷佢咯，系、啦，卷到圆碌碌咁样卷寿司咁卷又得。 哦，呢、這个就系嗰、那个，哦，即系上个礼拜就系咖喱个就接佢， 系啦，接佢，今日就卷佢， 卷佢， 系啦， 哦，卷啊，其实都有啲技巧，譬如我哋食北京填鸭。嗰、那個包法同春卷嘅包法又有啲唔同嘅喎、 係啦，因為酥皮嗰個皮好厚，其實唔會係嗰種春卷嗰種薄皮包法嘅，係、啊，其實即係啱啱所謂卷，啱啱即係一個圓形包實，啱啱好平均包住嗰個餡就叫做卷咗佢啦，咁你亦都可以咧係你有卷嘅方法啦，呢、這個豬肉腸亦都可以咧將佢咧點講咧，蒸細啲嘅，嗰、塊酥皮咧就鋪。铺直咗啦，然后你就摆个馅料咧，你当肠仔咁样铺咗一条喺度啦，跟住咧你就要将两边嘅皮咧就解开一条条，斜斜地解开一条条，出到嚟效果好似鬓边咁嘅，你先将左边嗰条扮过嚟，右边嗰条再扮过去，又将左边嗰条扮过嚟，系啦，咁样咧就会变成即系少少手工咁样啦。咁你嗰条你嗰个豬肉肠咁嘅物体咧、然后上面有啲扮住一条条咁样咧、出到嚟就好似好靓咁样噶啦。 唔怪之出面啲大师傅成日整到好似懒靓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少少手工。 唔系好难嘅啫， 唔系好难嘅咋。 出到嚟个观感已经变咗两回事咯，收得钱嘅咯咁样呢、這个。 收得钱噶啦，系啊，即系你买得带翻公司食，分享完之后。 同事中意就可以话俾听，系啊，我咧近期屋企咧开附近开咗间咧，系啊，开咗间法兰西嘢，系啊，佢啲批好靓噶，40蚊个啫嘛，我帮你买啊，咁 系喎，自己成本可能8蚊嘅啫嘛， 系啊，系啊， 收佢40蚊都好 啊，系 啊， 系啊， 咩、啊、叫即场便当啫？梗系帮你搵钱噶啦， 系啦、 啊， 呢、這个就系猪肉卷啊。你中意食雞嘅，咁雞我哋食誒嗰啲雞批咁樣樣咯，就係、是。 但雞係咪又都可以整到，譬如雞蓉啊，定係雞粒啊，定還食雞係一件件又會好處理啲咧？ 如果我哋平日食嗰種雞批咧，嗰、那個酥皮咧，其實你就首先要用大啲嘅。好似蛋挞嗰啲托咧，但系就大啲啦，因为我哋唔系蛋挞咁细粒啊嘛。咁、你如果你屋企嗰个焗盘都系咁细，咁就咁细咯。咁呢个大啲嘅话就我哋可以 elegant 啲啊，食个鸡皮汤开佢啊，系啊。咁我哋其实就系仲都系用翻嗰个酥皮做咗个兜先，跟住你就亦都系煮好嗰个馅料先嘅。咁鸡皮咧， 馅料加洋葱， 系啦，鸡皮蘑菇啦，系啦，白汁啦，系啦，咁样去煮咗嗰个鸡肉，然后。就滗落去啦，跟住就系、 加灵芝都得、 乜都得，你总之你中意食乜都得，系啊。其实你嗰、那个你一变翻叫做咖喱鸡批都得噶， 哇！ 即系你煮咗个咖喱鸡啊，然后摆落个酥皮度焗啫嘛，系啊，所以系都系冇所谓。 海陆空批都得， 又得，系啦、啊，即系你做你中意啦，即系海鲜馅嘅，你用白汁煮咗海鲜馅摆落去又得，系啦、啊。咁、然后就将个酥皮再冚翻面啦、即系我蛋挞就冇面啦，但系鸡批有个面噶嘛、其实又铺翻面咯。 就系将嗰个酥皮， 你最中意嗰啲芥下芥系有花纹嗰啲咧，系啦， 嗰啲几靓啊， 系啊，跟住就系大概180度焗20多分钟咁样， 哦， 系啦，啲酥皮嘢都系咁上下嘅时间， 系， 咁啊搞掂噶啦， 哇， 系啊， 但系如果翻工嘅时候咧，譬如我哋即场便当啊嘛，我哋应该嗱翻工之前我可以焗咗佢啊， 系啊系啊， 咁你翻工啊，呢个最正路嘅方法啦， 系啊系啊， 如果我系喺屋企嗰度整晒啦，我翻到公司先再整又会唔会更加好咧？ 可以嗱，我咧就會推介，譬如我哋琴晚放工翻嚟就整好咗呢個模先，然後擺雪櫃。 頭先你講個酥皮個模啦， 酥皮個模啦，即係譬如酥皮已經包好咗嚿肉啦，但係第二朝起身你沖涼朗口要換衫嗰啲時間噶嘛，一起身就將佢擺喺焗爐，係啦，然後嗰日就會帶個熱辣辣嘅嘢翻工啦，呢個一個方法啦，咁或者你帶咗翻嚟都係去會翻去翻熱嘅，咁你都可以翻去翻熱咯，係啦，如果你公司直接有焗爐嘅， 咁啊梗係咁， 咁你就將嗰個未焗嘅嘢翻去焗咯，哇，成間公司多得你唔少啊，嗰種香噴噴咧，大家都無心再做嘢啦，淨係掛住你個雞皮熟未，你個雞皮熟未， 但係營業額一定會上升，主要原因是什么？当你有客咧上到你公司的时候，啲客就会见到哇，第一已经香了， 系啊。 第二就系发觉呢一间公司咧系一间良心企业， 系色香味俱全， 色香味俱全，觉得啲员工咧大家都系 食得好， 食得好，住得好， 系啦， 系啦。人工高唔高唔知啦， 系啊， 但系就觉得大家团结嘅， 闻到家的味道啊，直 闻到家嘅味道，即系代表呢间公司有爱啊， 系啊， 咁啲员工得啊，咁啊，梗系可以好放心将啲业务交俾佢啦。 因为而家好多公司都嗰个 pantry 都好完善噶啦，蒸笼啊、微波炉啊、焗炉啊咁样都有噶。 普遍而家咧，即系我自己就未必会系下下都，因为我冇微波炉啦。 系， 但系微波炉而家都有好多咧系焗炉嘅 function 嘅， 蒸嘅 function 嘅又 有。得唔得我自己就唔知。咁但系咧，即系 试下咯。 系啦，大家不妨试一试。 系啊， 既然佢有嗰个焗炉嘅功能咧。我估差極有個譜嘅， 同埋咧，你又係嗰個 tips 啦。你想有信心地拿捏嗰嚿嘢焗得出嚟，百分百靚，或者嗰啲餡又熟唔熟？成日呢啲人唔知，我唔知你驚熟唔熟？你明明炒咗啲嘢都梗係熟噶啦，已經。咁咧，其實你將嗰粒嘢包細啲，你當整俾小朋友 party 咁樣，一口咖喱角。一口豬肉卷咁樣，咁係會容易拿捏嗰個熟嘅程度咯。 你真係好嘢， 聽到都開心啊！ 一口嗰個咧，真係冇得説。其實一口除咗係啱細路仔，即係啱大家一個牙籤吉一下，就有得一啖之外咧，就係因為佢容易處理，容易 handle。係 啊， 佢好快熟，亦都係好快大家有得食。 係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提議，同埋成 office 啲人咧，你叫大家攞住件大件嘅，唔好意思啊嘛。

好啦， 早晨， 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咁啊，已经系星期一嘅朝早啊，七点差唔多零三分系嘛， 七点零七分， 对唔住啊，即系啲老眼分化咧，加未瞓醒咧就系咁样噶啦吓，希望啊，听众朋友唔好好似彭仔咁论尽啊吓， 系你知啦，一两分钟咧，有时朝头早啊，争好远，即系你嗰架车咧。可能就系差一两分钟就上唔到 啊！系啊，你话平时咧朝头早起身，你刷牙洗面啊，或者冲凉洗头嘅时间、啊，你预咗系咁多啊，咁多噶嘛？ 系 啊！ 突然之间嗰朝早一起身要去个方便，咁又乱咗你啲时间。 系啊，寻日夜晚仲要食得好咗，搞到有啲搞搞地个肠。 嗱、啊，今朝早咧，如果系要出门口啊，早啲出门口嘅听众朋友要注意，因为咧路面都系湿滑嘅，黄雨啊，依家仲有系咪啊？ 有，而家仲有。 系啦，咁啊，即系话咧都落过大雨啦。咁啊，可能某啲地方而家仲落紧雨，都未顶。咁啊，路面湿滑咧，天雨关系咧，咁都系会令到啊呢个路面上面嘅行车时间系需要多少少嘅。 系，咁啊，星期一嘅时候咧，我寻晚啊，真系因为俾个黄雨咧，搞到冇觉好瞓啊。因为佢落雨已经大，已经行吧啦吧咁嘅声噶啦，仲要咧，因为家中外犬咧， 哦，一听到雷啊，嗰啲就会吠，系咪嗰种啊？ 突然之间咧喺度吠，咁、哦、我已经出去睇下，出翻个客厅睇下佢咩事啦，又冇事，只系落雨啫嘛。于、 哎、 是乎点咧？做厅长，唉，陪下佢啦。 陪住只狗瞓啊？ 系啊。 哎呀，咁你老婆边个陪啊？ 我个仔咯， 好彩有两个，你老婆赢咗，有两个仔陪啊， 好彩咋！如果唔系，我真系陪咗只狗，佢冇人陪，又喺度咁。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弟弟， 早晨啊！ 早晨啊，弟弟， 即系早翻嚟电台开工都系值得噶。 系啊，知你中意噶啦。 你好啊，弟弟，早晨。 早晨啊，凡仔，同你倾偈都好开心、啊。 即系风采依然啊。 系啊，多谢。 咦，今日弟弟有冇化妆啊？影得相未啊？ 冇啊，冇化妆、啊。 各位，你知唔知？听众啊，即系我哋要冤枉啊，申冤啊，大老爷，我哋其实影咗好多啊弟弟嘅肉照噶啦，佢亦都好配合我哋摆晒 pose， 但系咧临到咧吓，可唔可以 pose？上网啊嘅时候咧就，哎呀，我未化妆啊， 系啊， 系咪有听众同你反映啊？ 唔系啊， 有听众同我反映、啊，点解唔见 Didi 张相、啊？ 我交代一下啫， 唔好见唔好见啊！ 咁即系点啊？化唔化妆？我同你 book 个化妆间啦。 啊，唔使咁又，反正当心情好。 港台化妆都好出名噶、 啊，系啦、 啊。哇，唔系、 啊， 好似 吓，哇， 唔系啊，都系出名啊， 应该话 真系嘅睇法啦。 应该系话咧就唔系 我嘅朝代 子出名， 唔系咯，你 简直系突出。 你想点化都得啊， 简直出神入化。 一代同一代唔同噶啦。好啦，嗱，总之系有汤冇欠啦，各位听众啊，阿 Didi 嘅肉照啊， 好好好，咁啊，讲翻啲交通消息先啊，继续提大家港铁啦吓，咁除咗轻铁同埋机场快线之外咧，所有港铁路线嘅车站今日开放噶，列车服务提早喺晚上十点钟结束啦。咁轻铁咧，705、706、751、751 P 线咧喺天水围区咧需要改道噶，咁另外所有轻铁嘅路线咧就会调整至每15至20分钟一班啦，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咧不会。经友爱、天行、湿地公园、天寿、天悦、翠湖、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啦，同埋天水围嘅轻铁车站噶。咁而机场快线服务咧，喺晚上十点钟开始啊。咁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啦，维持每十分钟一班车。咁中间咧系不会停九龙站啦，同埋青衣站噶。咁而九龙站同青衣站啦、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咧，喺十点钟咧就会暂停啦。咁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咧，就会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咧90分钟，而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会喺晚上9点钟暂停嘅。咁咁多条隧道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咧，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 咁啊，呢、這个交通嘅情况咧就系咁啦，咁啊，似乎 即係鐵路嘅服務都大致回復正常，不過就早收工啦。 係啊，今晚十點啱。 係啦，早收工咁啊，多嘢整，等大家早啲準時放工啦。而家多咗人準時放工啊，真係啲老闆都好體諒嚇。咁啊，準時放工咪早啲去街市買完嘢咧，跟住又翻屋企住。 唔係準時啊，早咗叫你走添啊，啲老闆。 有啲係早添啦，嗬，即係費事越夜咧就驚有啲咩嘅特別事故發生啦。咁啊，所以就都好嘅。咁啊，既然就港鐵會早收工嘅時間，大家早啲翻到屋企咁咯。啊，會唔會講埋電視三十一多咗人睇？ 應該會咯， 會啦。 通常係咁講噶嘛，即係電視咧，電視會唔會多咗人睇咧？翻咗屋企啊，咁啊留意一下啲報道咯，睇下有冇啲收視嗰啲。了解一下， 又聽到一下二台咯，係咪？夜晚又有咁多歌聽， 係啊，幾好啊！係啊，有時朝頭早咧冇咁早起身咧，網上重温《神光第一線》都好啊。 咁有趣， 系啊！ 呢个套路真系好喎，冇咁早起身。 有啲人唔会咁早起身噶嘛。 哦，即系错过咗早上嘅节目。 系啊，错过咗 ，sorry 啦，系啊，错过咗。 咁啊，真系几好。So Mary， 讲错嘢啊嘛， 边有讲错？ 做人要有承担噶，错咗就要认。 有几错啊？ 讲错嘢就讲错嘢，广播啊嘛，明唔明啊？ 得啦，你择善固执啦， 好严谨啊！ 好，咁啊，唔该晒 Didi， 化个妆啊，快啲！ 系啊，化完妆之后同我讲啊吓，我亲自过嚟同你影翻张靓相。 我哋应该留意到嘅，你有化妆冇化妆？ 我觉得佢今日都有搽少少唇膏啊，同埋胭脂啊， 特技测试佢啊嘛。 其实 Didi 今日已经准备咗影相噶啦。 系啊，咁嘅， 得啦，放心啦，唉，转头过嚟同你影。 又话唔好啊，唔好啊，唔靓啊。 系啊， 其实咧一早准备好晒 动作咧，先至系最诚实嘅，系咪？ 喺有关于摄影啊，为自己咧去留善影呢方面咧，我谂啊，都可以问下我哋芭比啊。早晨，芭比。 早晨。 哇，喂，点啊？你好翻未啊？你未好翻，唔好翻嚟。 咁我一定要答你好翻。 哦， 我点知你答会唔会好特别啫？ 你可以选择答佢未好翻嘅， 或者你可以答，哎呀，咁点好咧？哎呀，佢翻唔翻好咧？你可以咁样嘅，试下。 你知我个人不嬲都比较直率嘅，我唔中意兜圈 啊。系好啦，咁啊，出边嘅天气状况系点样咧？ 哇，今朝早咧，哇，真系有少少像雾有像花嘅感觉啊！ 唱啊，嗱，唱出嚟啊， 系啊， 好识唱。 仲要再唱多次喎！ 我唱就听唔到你两个唱，我梗系留翻俾你哋唱。 我哋边有你唱得咁好听啊？ 继续啦！ 喂，因为咧，我其实咧行去搭车嗰条路咧，会一路望住嗰啲山景噶嘛。咁咧，哇，即系 山景村啊！你 我唔系啊， 唔系屯门啊。 唔系啊，我谂如果我住嗰头，我要再早啲先出得发啦。 OK， 咁因为咧今朝早咧即系望远处风景嘅时候咧，真系觉得我点解蒙查睇一片嘅咁啊？除咗系有毛毛雨之外咧，其实都几大雾啊！今朝早初咧，本身咧行过一啲即系比较密度低啲嘅地方啦，即系冇乜高楼大厦遮嘅地方，本身系有少少凉嘅感觉嘅。哇，点知咧行到去中间咧，即系比较多啲屋遮住嗰啲地方咧。系啦，多啲人見到啲上班族比較趕啲，嗰啲腳步急促啲嗰啲位置咧，就覺得有啲翳焗喎咁。咁啊，可能咧就我自己住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啱啱落完一場雨啦。依家就係少少毛毛雨啫，都唔需要擔遮都 OK 嘅咁。咁不過咧就真係要提醒大家，因為咧路面上咧無論行人路啦、車路咧都濕曬啊。咁大家咧即係趕翻工之餘咧都注意一下啦，個安全啦，就啲耐心，唔好心急咁就。最安全 啦，腳步都要係啊穩陣啲好啲啊， 係 咁啊呢一個嘅叫黃雨嘅警告都仲係存在， 係啊，仲喺度。 不過就今朝早咧，我都係啊聽到阿小白咧一開節目嘅時候都有講到話24度啊嘛， 係啊， 清晨六點鐘到嗰段時間，所以我都特別咧喺衣著上邊咧都配合翻要著翻啲長袖衫咯。 哇，翻嚟睇睇先， 梗係要睇啦，我啲時裝達人嘅指標嚟。 彭爷可以一年365日啲衫都唔重复噶， 系啊，我都知 道，系咯，我就唔明点解有啲同事唔得咯，即系唔知有冇换衫咧，第二日即系卫生嘅问题嚟嘅呢个就好啦，咁多谢晒阿芭比先吓，咁你等一阵翻嚟直播室见， 好一阵见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又颇大嘅，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啊，咁啊所以真系要拎把遮出街先得啦吓，最高嘅气温咧都系28度嘅啫。 咁啊，今日都算凉凉地噶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几日啊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哦，今日啊 落雨，又落完雨， 过几日啊干燥喎，系啊， 干燥嘅天气咧都唔错啊， 几好啊， 好过立立地咁。 而家即系今日几多话？十月十四号啊，都应该系秋凉啦，系咪先？迟早啊，呢个干燥嘅天气都已经系啦。咁啊呢几日咧，即系嚟紧呢几日啊，早上稍凉，咁啊听日火势，唔系火势，对唔住， 喂，使讲咩嚟？ 风势颇大，系啦，哎呀，真系开 开急急嚟，见到太多太多火啊，火头处处啊，而家 个脑咧真系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6%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就去到早上嘅7:45，咁啊睇下转头仲喺唔喺度啦吓， 我哋翻学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星期一朝嘅晨光大学啦，有我呢个助教朱海婷啦，咁请嚟我嘅嘉宾咧就系何安达 Andy 嘅，早晨， 早晨 ，Andy， 各位早晨 ，Andy 啊，嗱，而家咧即系市场上或者我哋话社会上好多嘅诉求啊，有啲人就可能咧喺街叫你，诶、哎，唔该你帮我签呢份嘅即系petition 啦，咁当然啦，就要睇清楚先签啦。但系我哋今日想讲呢个 petition 咧，系咪就真系应该系合情合理都要去支持嘅咧吓？ 哦、我自己就签咗啦，我应该是第24910个。 哇，你记得自己 number 真是犀利啊。 因为这个Heidi 讲到呢，就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做 change.org 在网上高呢、就集签名是的行动啦，然之后就俾啲政府机构啊各方面去提出诉求咁样。我正话讲，我啱啱签咗嗰个咧，系几得意噶。佢个概念个主题咧就系针对海洋垃圾嘅。咁大家知道啦，即系好多专家话俾你听，去到2050年咧，个海里边咧啲塑胶嘅垃圾咧，嗰、那个重量咧就会重过晒啲鱼加埋一齐噶啦。咁就换一句说话讲咧，即系而家咧，我哋呢个节目即系讲紧每一分钟嘅时候咧，就等于有一个垃圾车。装满晒啲塑胶樽，系咁样倒咗落海 嘅。系一架垃圾车吓。 系啊，即时话等于咧一年咧就有800万吨咁多落咗海嗰度。咁最后个结果点咧？其实而家或者大家都知道咧，就已经喺海面上高咧有好多啲塑胶飘飘浮浮。其中一个地方咧就喺太平洋嘅，就喺夏威夷对出嘅。大海里面啦、就有成差唔多一个面积等于成个法国咁大，啲塑胶垃圾喺度漂浮， 都几令人心寒啦嘛！好似喺个海洋当中起咗一个嘅岛，唔止岛住呢一个国家，但系用垃圾造成。 系啊，但系最大嘅问题咧，就喺嗰度咧冇人去清理啊！即系各个国家都觉得唔关我事， 因 为 呢个位置系好似一个无人地带咁样，系咪？即系嗰个海域。 系啦，咁所以咧就有个。有啲組織啦，同埋有啲好有諗頭嘅，好有計嘅人咧，就提出個意見。咁佢哋咧就向聯合國咧就申請咗咧，就將呢一堆海洋垃圾咧就變咗一個獨立嘅國家。咁佢哋咧 叫咩咧？ 嚇，俾埋個名佢啦，個名叫 trash 啦，trash 咧就係啲垃圾啦。係。跟住咧就 isles， 即係話有垃圾群島啊。 嗯。 啊，仲有講過佢哋嘅做法咧就係。原来就找了一条叫做蒙特维的亚的国家义务公约 了。 他们提到呢，即如果一个地方呢，即他有自己的领土、有他自己的政府，有他的人民，而且、也都有他自己对外的关系，那就可以呢，即有个权利呢，就将自己申请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有一个组织呢就叫做 Plastic Oceans基金会啦，即系塑胶海洋嘅基金会，咁佢哋就根据呢个条约咧，就两年前左右啦，就向联合国嘅秘书处咧，就正式递咗一个请求入去，佢就话我哋满足晒呢四个条件啦，而家咧就申请成为咧联合国嘅第196个成员国。 嗯。咁但系你话啦，要成为联合国嘅一个成员国，咁当然一个真实嘅国家有好多啲嘅条例，甚至乎你要有人系做呢一个嘅领导等等。咁点啊？一个垃圾国家其实系我哋觉得死物嚟嘅，咁边个去真系去管理住啊？或者去睇住佢，或者边个去清理 咧？有噶嗱，就个领土有啦，就系嗰堆喺海面度飘飘浮浮嘅堆埋，好似一个岛聚咁样嘅塑胶垃圾啦。好啦，政府嗰度咧，佢哋就组织到咧，就 找了一个女王，这个女王呢其实大家一定认得她的样子。如果大家看007呢，即是旧那些呢，啊，阿 M 未死的时候，即是 James Bond 那个老板娘， 哦， 就叫 Judy Dench 啦，她其实是英国自己一个女男爵来的， 啊， 她应承了说我就愿意做这个垃圾群岛的女王。 好啦，她真实 的效用，她会去做些什么呢？去行使她的什么权利呢？ 当然啦，这个其实象征意义大过实际的。他们亦都有去政府啦，举个第二个例，他们就找了一个呢是大隻佬，John Cena， 即是很多男仔喜欢打摔角呢就知道他是哪个。他亦都是大黄蜂里面即是 Transformer 的戏呢有做过的。咁佢咧就被委任咗咧，就做呢一個群島嘅國防部長啊！我覺得佢選角選得好好啊！嗱，跟住咧就除咗呢個政府之外咧，佢哋有自即係印咗自己貨幣咧，同埋整咗個國旗出嚟添。個國旗好簡單嘅啫，就上半截咧就係、是、打橫上半截啦嚇，就係、是、白色，即係代表個天空啦。下低咧就係、是、藍色，海洋嘅藍色。中間咧就有一個綠色嘅半浮半沉嘅塑膠 樽啊，係啊， 係啊。咁佢就話 ：OK， 地方我有啦，政府有啦，人民咧就正話講啦，你簽入嚟嗰啲就係我嘅人民咯。 好似佢都有個人民嘅宣言嘅喎，佢哋有個嘅責任嘅喎，係咪？ 係啊，咁就當然就係即係要環保啦，簡單啲你支持呢個概念啦。咁第一個簽嘅咧，其實就係、是美國嘅前副總統啊 ，Al Gore 啊，大家知道 Al Gore 啊就喺環保嗰度好出力啦。咁好啦，有政府有人民有地方，對外關係話好多啊，即係我哋同好多政府有聯絡。不過佢哋唔好睬我哋啫嘛。咁啊，亦都有好多發佈會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佢哋而家就遞咗上去啦。咁當然如果聯合國個秘書處咧就話我哋收到噶啦，同埋都話啊，你哋呢個提議的 確係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campaign 啊，佢嘅講法嚇。 咁佢程序上高收到咧，就應該俾佢哋個安全理事會咧，就先討論咗先。 佢直情話咧，佢哋而家 trash idols 咧，佢個 citizens 即係話個公民嘅人數咧，比起一啲真實嘅國家仲多啲嘛。 係啊，正話都講有超過24万啊。啊，如果大家而家即刻 click 入去咧，可能係240911咯。嗱、啊，唔緊要，咁佢咧就安全理事會如果係贊成咗咧，就俾全個聯合國大會啦。咁而家聯合國大會咧，其實有193個正式嘅成員國，就加兩個觀察員嘅身份嘅，一個咧就係梵蒂岡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巴勒斯坦。咁當然啦，好似就咁講，即係個噱頭相當好，大家亦都即係將個焦點擺咗呢件事上高啦。啲政府亦都有啲討論啦，因為呢件事。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是，我唔相信安全理事會正式會同意提上去啦。 不過就算我哋話能唔能夠通過啦，今次起碼我哋話提升大家嘅 awareness， 嗰個察覺性啊、警覺性都係非常之好。頭先好似講嗰啲嘅我哋話啲公民咧，佢哋要去有一個嘅使命，就係、是、嗱，用英文講啦，就係、是、All members shall cooperate in spirit of global partnership to conserve, protect and restore the health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Earth's ecosystem。其實都好緊要啦，係咪啊？ 係啊 ，Heidi， 你正話講嗰個咧，其實不是说我们签了他我们当然要同意啦。他们正话你讲过的就是联合国那些会员之间的义务来的。咁即系话我呢度咁多垃圾咧，其实你哋其他啲国家咧都有咁义务同责任咧，帮我清理去做好佢噶嘛。咁佢哋个即系成个运动嘅意思咧，就系希望咁样，就系、是、希望我哋即系市民自己个人尽力之余咧，国家即系联合国成员国咧，都应该大家携手合作去。尽力清理咗呢啲海洋嘅垃圾。 好，咁啊，多谢你先吓，多谢 Andy 你签署咗。咁希望大家咧，无论你嘅行动系点都好，最紧要就系关注你呢个垃圾嘅问题，同埋我哋要环保。多谢，拜 拜。 晨光大学。 寻找星地，没有订票任性地上机，没有伴侣无需孤寂，无用带太多行李。 人都妒忌，没约会我没有被处死，自制造我人生趣味，华丽舞会绑着你，怎么可以单独看出戏，除掉吻中的神秘，轻盈地 7:29啊，揾嚟一首歌曲，佢系蔡一杰嘅《独行派对》啊！如果你早上觉得自己翻工寂寞嘅时间，唔紧要啊，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笑咩啊？ 有咩？哎呀，你咁大声喝我？ 唔系，我系问下你啊，请问，诶，请问你笑乜嘢咧？ 冇，我喺度谂边会有人翻工系寂寞噶， 闷啊嘛， 寂寞同闷系两回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所有路线列车服务维持正常，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在夜晚十点结束。夜晚十点起，机场快线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大约十分钟一班车，中间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轻铁方面，各路线维持行驶，但是个别车站设施和信号系统被破坏，需要较长复修时间。所有轻铁路线调整至每15至20分钟一班，不会行经友爱、天恒、湿地公园、天秀、天悦、翠湖、天荣、银座、天池、天水围站和天湖站。禁止蒙面規例實施之後第二個星期日，多區衝突持續，警方拘捕多個人。多個防暴警員在觀塘港鐵站處理案件期間，其中一個警員被人用利器介傷頸部，警方即場拘捕了兩個人。旺角一個警員追捕黑衣人的時候，被人凌空飛踢。旺角警署昨晚被投擲超過20個汽油彈，警署外的大型水馬著火，有便衣警員在將軍澳被示威者追打，头和脚流血，受伤送院。另外，防暴警员在大埔太和路向天桥上的人群发射多发怀疑布袋弹。元朗大马路一带有人多次以杂物堵路，速龙小队最少带走一个男人。屯门就有防暴警察一度进入商场，有市民跌倒，保安员被胡椒喷雾喷中面部。在旺角被警方制服的 Now 新闻台车长凌晨近四点被送往广华医院急症室，他戴上口罩由担架床送院，当时清醒。凌晨一点几， Now 新闻台一个车长在旺角警署外被警员制服，他被按在地上之后被带入去旺角警署。这个车长当时正是前往拿采访车，他拿着反光背心，暂时未知道他被警员制服的原因。 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在印度和尼泊爾的訪問之後回到北京。習近平當地時間星期日下午離開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啟程回國，大批民眾聚集在通往機場的道路兩旁歡送。在尼泊爾期間，習近平和總理奧利會談。習近平強調，任何人企圖在中國任何地區搞分裂，結果只能夠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國的外部勢力，只能夠被中國人民視為痴心妄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听日风势颇大。依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上午9:0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另外后少少，近住井栏树一段咧都系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泥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继续提你啦，港铁啊，除咗轻铁之外，机场快线外所有港铁嘅路线车站咧，今日开放噶。咁列车服务咧，提早喺晚上10:00结束。咁另外所有轻铁嘅车辆啦，系不会经友爱、天恒、湿地公园、天秀、天悦、翠湖、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啦，同埋天水围轻铁车站噶。咁而机场快线服务咧，喺晚上10:00开始啊，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咧，维持每10分钟一班，咁中间咧系不会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啦。咁而九龙站、青衣站同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咧，都会喺暂停嘅晚上10:00之后。咁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啦，系会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啦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会喺晚上9:00暂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 Too Beautiful to Last。呢首歌嘅作者一开始已经表达喺秋天里面发生咗一段美丽嘅情感，令人感到温暖又温柔，但唔知咪因为太美丽而唔能够永恒。呢首歌有淡淡哀愁，但系又表达出秋天童话嘅美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晚上8:00-9:00。添担情怀， 我是刘善仪。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8，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直播室有我彭仔同埋有小白响书。 早晨啊，都提各位听众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就延长咗啦啊，去到今天早上嘅9:45嘅。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继续喺呢度啦。 系嘅，咁啊，今朝早啦，晨光第一线，我哋呢一个嘅同大家咧系放眼于世界各地。地啊，有啲乜嘢特別嘅事情啊，可以同聽眾分享咧？彭仔咧就發現到咧，就喺外電方面咧，就有一則消息咧，都啱啊，小白啦，同埋中意行山啊，中意跑山啊，或者係游歷嘅朋友咧，會可能感興趣一啲嚇。 而家香港多咗好多人中意行山啊，我發覺。 係啦。 前幾年冇咁多㗎。 好啊，但係我未係喎。 我搵日带你去啊！ 你等我都转变埋咧，咁啊好紧要， 真系好多啦。到时而家都未算， 咁到时应该大家唔好再行山啦。咁啊，呢个讲笑啫吓。咁啊，因为咧，呢一个嘅新闻消息咧，令我谂起咧，就喺之前咧。咪阿小白同埋阿 O 咧，咪走咗去行呢个 富士山， 富士山嘅，咁都系一种嘅目标啦，为自己去挑战一下啦。咁有一个山咧，于是我一问阿小白咧，啊呢个叫做咧喺澳洲嘅，叫乌鲁鲁啊， 哇， 乌鲁鲁好似啲土著嘅说话咁啊，或者叫土著啦，通常 我谂起天山铜锣啫。 啊，系咩？ 系 啊，呢个嘅喺澳洲北岭地区嘅喎，好出名嘅，佢系世界著名遗产地方嚟噶吓，世界遗产嘅地方啦。咁就乌鲁鲁，咁呢个乌鲁鲁咧就系、是、原来。是一个点样的特别的地方呢，佢就是当地原住民啊，真系原住民呢佢哋心目中的圣地嚟嘅。咁亦都系澳洲一个好知名的景点啦，向来呢都系好受欢迎的。于是亦都会呢有一啲游客呢就去挑战自己啦，咁亦都呢系去到呢一个嘅乌鲁鲁嗰度呢就去攀登佢个顶峰咁样啦，咁去到爬山啊行山咁样。咁但係呢亦都因为多咗人呢就喺呢个地方嗰度游览啊同埋去行山爬山啦，咁就造成咗有好多呢环境上面嘅破坏啦，即係嗰啲曳曳嘅游客啦，可能呢就冇乜点样去即係留意到嗰个嘅环境嘅问题啦。 垃圾又唔带走咁样囉。 好啦，咁呢依家咧呢一个政府咧就终于决定咧忍无可忍啦，可能啊，或者喺一啲灾害未出现之前就好咧制止咗佢，就点咧决定咧嚟紧嘅礼拜六咧就正式实施一个咧禁爬令。 哦，唔准爬山。 系啦，即系唔准爬山，唔准喺呢一个嘅乌鲁鲁嗰度咧爬山，咁令到咧大量嘅啲游客啦，以至到系即系可能攀山爱好者啦，就好失望啦。 改 plan 都改唔切啦，佢哋可能。 唯有 有啲可能系半年前已经订定晒啲嘢咧，你突然之间一个 系啊，又或者咁，又或者咁。提早啲喂，嗱一声下个礼拜六啊， 系咯， 呢几日好去啦，冇错。咁于是咧，搞到咧就喺限期前嘅呢一刻咧，哇，喺好多人咧真系涌去嗰个乌鲁鲁嗰度咧，就谂住咧就喂，几大都趁佢个禁爬令之前咧去行一转啦。打个卡都好噶， 系啊！趁佢禁爬令之前影张相，系咪先？ 咁于是咧，呢排咧喺呢个澳洲嘅乌鲁鲁嗰度咧，就会见到一个奇景啦。咁就话咧，每日都有长长嘅人龙啊！ 哇，塞车！ 系啊，塞人啊，塞埋人添啊，真系好长，好似咧弥敦道咁样一路咁多人咁样，成条路都系。咁就话佢哋咧喺个当地咧，其实都几热嘅。佢哋都要挨住呢个高温咧，都要抢先啦，上一上呢、這个 巨岩啊，因為佢都係可能係岩石咧所即係整成嘅啦。呢、哦、一、這個嘅烏魯魯啊，嗰啲天然景觀咧，我唔識形容啊嚇，驚講錯。咁、咧就話好多啲民眾啊、啲遊客啊，咁咧就喺呢個荒漠上邊咧，哇！喺大家咧即係一隊隊咁樣排曬咁樣嚟到咧，係行啊，向前行， 哇！荒漠啊，哇！咪好熱真係荒漠。 咪澳洲咧，咪好有一啲大自然嘅特色咧，就係一片荒漠，然之後咧有啲冇話係綠色山頭咁樣嘅岩山嘅、岩石山咧，咪就係咁樣啦，即係紅色嘅咧，直舊， 或者係嗰啲咯，好似。 嗰、那個顏色係特別嘅，就唔係一般嗰啲咁樣嘅好草綠色啊嗰、種嘅原野啊山頭啊，咁呢一個係佢嘅特色啦。咁於是咧就呢排咧就真係啦，多咗好多啲遊客咧去到當地啦，就算排隊，就算有啊好熱嘅天氣都唔怕啦。咁去咗先就。恐防咧，下個禮拜六正式實施呢個禁爬令之後咧，就唔能夠再去到當地啦。咁咁、除咗話啲遊客會覺得係可惜之外咧，另外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會係覺得唔好啦，唔好實施呢個禁爬令啦。咁就係嗰啲啦，靠旅遊收入而去賺錢嘅人士啦， 即係好似上珠峰咧，就有一批嘅人啊，珠尼泊爾人咧，專係做響度，就帶啲叫做登山愛好者又上珠峰嘅。咁如果你話珠峰都唔俾上，咁嗰班人啊失業噶咯喎。 係啦，即係類似咁樣 啦。類似嗰啲啦。 係啦，咁啊就令到嗰個嘅以靠當地旅遊業為生嘅嗰啲嘅從業者咧，就都有啲擔心咯。佢哋都預計自己嘅收入咧會減少啦。不過咁嘅，為咗保障翻啲天然資源啊，同埋一啲自然景觀啦、有一啲嘅禁令咧，又真係需要去實施嘅。既然啲遊客唔係話個個咧都咁自律嘅話嚇，咁啊睇下咧，我哋嘅聽眾朋友當中會唔會都有好多呢啲中意外遊啊，去行下山啊，去不同嘅山嶺嗰度咧，係留下自己嘅印記嘅啲聽眾咧，會趁住啊講唔講一次咧？講 一次， 禮拜六喎、 講一次，係啊，仲講一次，即刻飛 到人喎嗰度， 冇辦法啦，咪禁令啊嘛，而家 係啦，咁啊睇下你點諗啦，又或者可以另一個角度去睇嘅就係、是，咁我哋應該係好好。去保護一啲嘅天然景觀咯，咁其實又真係唔使下下都真係要去到當地嗰度，喺嗰個土地上面先叫做咧叫做你懂得點樣去欣賞嗰個嘅天然資源或者嘅世界環境嘅景觀嘅，係、咪？ 我自己覺得咁樣啊，彭仔，即係佢而家澳洲嗰度就話出個禁令啦，禮拜六，佢應該咧出咗禁令嘅時候咧，最好係點咧？我建議翻佢哋 可以行到去邊度啊？ 唔係建議就禁令就照禁咗先，咁你出咗啦，禁令咁就照禁啦。禁完一輪之後咧，佢執乾淨曬成個山頭啦，然後咧佢就用一個新嘅方式咧去到再開個山，例如佢淨係話每一年嘅可能兩個月或者三個月先至係俾人行山嘅，咁入邊咧就再做翻多啲嘅，譬如指示牌就話只可以行邊一條路啊，禁止啲垃圾周圍抌啊，咁同埋咧佢由於佢兩三個月開山啊，咁佢咧就做翻貴少少，咁啊俾翻啲即係當地嘅人咧。咁啊、 有收入， 系啦，又有收入，咁又唔需要成年又翻工、其他嘅时间系做一下啲，譬如精品啊嗰啲咪算咯。咁佢又 最紧要有 gift shop 啊， 系啦， 真系最紧。 所以一定要有啲譬如手作仔嘅精品店 啊，一定要有磁石贴啊， 系 好紧要啊！磁石贴对于我嚟讲， 最好咧就要埋嗰个乌鲁鲁山嘅样嘅磁石贴 啊。令我谂起即系好似不同嘅世界各地啊，啲国家咧咪有啲国家级公园嘅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 会唔会就将呢一啲嘅咁难得嘅天然资源嘅景观嘅位置咧，将佢好似阿小白咁讲啦，搞掂咗之后，以后要登记先至可以。即係要申請啊， 係啦， 即係好似申請個 pass 然之後咧，每年只限幾多個人或者幾多團，有幾多團先可以去到嘅。咁你有關單位咪去做一個嘅協調咯。咁你咪可以減輕嗰個耗損或者對嗰個環境嘅破壞咯。 係啊，平衡翻啊嘛，係咪？ 應該有辦法嘅， 實有辦法嘅。不過有陣時啲登山者有個問題咧，就係佢哋會覺得咧喺個山上邊啊留低啲垃圾咧。佢哋有陣時係特登嘅，我有聽過你另一個呢個講法喎， 唔係啊嘛， 係啊，因為佢哋嗰啲譬如我一罐罐頭。 佢哋就咁一罐罐頭咧就抌喺個山頭嗰度，因為佢哋個諗法就係、是、 做實驗啊， 唔係啊，有陣時可能有啲人喺嗰個山頭咧、 哦、 就遇危險， 咁俾佢發現到有罐嘢食救命， 執到個罐頭，跟住可能救咗佢嘅命，好多呢啲嘅講法㗎， 即係未開嘅、那個罐頭， 未開嘅，但係開咗嗰啲就應該拎走，未開嗰啲就你擺喺度都仲有個理由俾大家。哦 即系一定是拉蓋式嗰啲啦， 拉蓋式 唔 系 又要擺多把罐頭刀， 罐頭刀邊度嚟啫？唔通即系攞個罐頭揼落地嗰只咩原始人嗰啲方法？ 咁都唔好咁做啦，真係破壞環境噶嘛。 佢哋系 Patch Boys 啊，歌曲叫做 Dreamland。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提提你啦。二十五度嘅气温底下，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啊，先同听众睇睇咧，就系今日夜晚啊欧国杯外围赛 B 组啊，同样咧就系爆出嚟榜首大战，点解都话榜首咧 ？B 组入边嘅榜首大战啊嘛。暂时一哥咧就系乌克兰啦，咁我哋主场咧就会硬撼啊二佬葡萄牙。啊乌克兰咧而家咧就捏住五分啦，咁啊金将咧就唔输啊都出线噶啦，即系叫做平手啊都已经出线啦。咁啊南面咧就打咗个咧叫做防守性嘅足球啦，咁啊反而咧就益晒啊，咁啊顾住抢分嘅葡萄牙啦。咁啊近况都可以话咧就系算系唔错嘅 C 朗啊，咁啊率领住咧就系葡萄牙，咁啊今次咧就希望咧可以咧就取胜嘅。我发觉咧就乌克兰近年啊由名宿啊叫做咩啊核弹。 弹头嘅舒夫真高啦，咁啊执教之后啊，咁啊战绩咧就稳步上扬。不过咧前锋出身嘅叫做佢咧，咁啊本身咧喺防守方面咧会唔会做得好好咧？咁啊其实咧都见得到咧相当之唔错。啊，今届六场嘅欧国杯嘅外围赛，咁啊取得就五胜一和，未输过之余啊，仲只系失咗一粒啫。啊，估唔到咧做前锋嘅佢啊，即系以前做前锋咧，而家咧打呢个叫做防守方面咧，佢一样咧就有板有眼啦吓，领军啊相当之唔错。葡萄牙咧就现时领先第三位嘅塞尔维亚四分啦，想保住咧就头两名嘅出线席位嘅话，金将咧就唔可以松懈啦。不过咧 ，C 朗近排咧就非常之大勇啊，上仗咧就系赢卢森堡3-0啦，又有进账啦。今日相信咧葡萄牙金将咧都会咧就系倾巢而出噶啦，咁希望咧可以稳住自己出线嘅位置先。好啦，仲有西班牙可以睇睇，都几特别，因为佢哋经历咗咧就十年前嘅巅峰状态之后，近年嘅霸气咧都已经系慢慢减落嚟啦吓。虽然阵容啊，咁啊上边咧亦都见得到咧就系属于咧就系世界一线嘅水平。不过咧近两届嘅欧国杯啊，世界杯接连咧16强出局啦。咁啊，当西班牙正值咧即系同佢哋嗰阵时即系最当打嘅时候咧，可以话都有几大嘅分别啊吓。以前咧就有好多人咧就可以依赖嘅，特别咧就叫做巴塞隆拿球队帮派啊。咁啊，的而且确咧可以话带领住西班牙队咧就攞住好多好嘅成绩噶吓，连埋世界杯咧都攞埋。今年度嘅欧洲国家杯啊，到底西班牙嗰个嘅成绩啊可以做成点咧？咁我哋都相当之期待啊！咁啊，始终咧我哋球迷希望睇翻一场咧佢哋可以踢嘅好波。好啦，另外咧就再望埋香港方面嘅成绩咯。咁啊，当然咧就要望一望啊石伟雄啦。正在喺德国啊斯图加特举行嘅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啊！13号就寻日嘅时间嚟杀科啦，咁香港嘅跳马王子石伟雄虽然未能够取得奖牌，咁但系仍然咧锁定咗明年东京奥运嘅入场券。石伟雄早前喺跳马嘅资格赛以平均分14.666分第三名进入今日嘅决赛，咁佢喺第八名嘅时，佢喺第八位决赛选手入边咧就第六个嘅登场，咁跳两个嘅难度分啊，亦都咧就系最高嘅六分，咁但系佢第一跳落地咧就有啲失误，咁仅仅系得到13.933分，第二跳完成咗，亦都系成功嘅，获得咧就系15分嘅好成绩，咁平均分拉埋之后咧就14.466分啊，总排名第七位，无缘奖牌，咁最终咧，咁啊冠亚军咧都由俄罗斯包办噶。咁但系锁定咗咧，今次即系明年嘅东京奥运入场券啦。咁根据翻咧就2020东京奥运取得咧就体操资格嘅准则，喺2019嘅世锦单项当中啊，扣除自己已经取得嘅奥运资格选手之后，前三名嘅运动员亦都可以获得资格噶。要攞到好嘅成績啦，更加咧就要喺奧運嗰度亮相咧，絕對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咁另外亦都再睇埋咧，就係職業游泳賽事啊，國際游泳聯會喺意大利啊，咁上演第二站啦。咁見到咧，港隊都一樣咧，就有派選手參戰噶。咁何詩蓓咧再創佳績啊！咁國際游泳聯賽第二站200米啊，咁亦都係可以話快過咧，就係香港嘅成績嘅接近4秒。又破纪录，不过咧都系破香港嘅纪录，咁希望纪录方面可以再继续破埋落去啦。好啦，咁日本方面大家都知道咧，就受到台风嘅影响啊，都有几多嘅赛事咧需要延期或者咧就系取消噶。咁受到台风嘅影响缘故啦，咁F1 日本站嘅排位赛以及咧就正赛被逼咧就安排同一日咧就进行啊。纵使咧就法拉利两部嘅战车喺排位赛包揽咗咧就头两位出赛啊，咁但系排第三位起步嘅平治车手保达斯咧就喺正赛啊一展开。嘅时间已经超越咗两个人前面啦，最后亦都赢得今季第三个分站嘅冠军。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协助车队连续6年成为总冠军啊，追平咗咧就系另外一队车队法拉利嘅纪录啦。啊，的而且确嘅见到咧就系F1 多年嚟都俾大车队咧就垄断嘅情况，先系咧就法拉利车队，及后咧就见到近年嘅平治。咁官方为咗加强比赛嘅竞争性，希望对于咧就系参赛嘅车辆有更加多设计上嘅限制。官方更加会喺今个月底之前公布2021赛季新嘅技术同埋规则。咁但系就遭到一啲大嘅车队反对，梗系啦，遭到佢哋反对，因为都影响咗佢哋嚟紧嘅时候会唔会得到嘅成绩啊，会唔会真系有分别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即系都系呢一句啦。如果能够将个竞争性咧拉得更加高嘅时候咧，咁当然希望嗰个嘅安全以及咧嗰个嘅叫做激烈程度可以更加厉害啦。我哋车迷睇起上嚟就更加开心啦。 所以我哋就希望有一个好嘅赛事，无论系足球定还是系呢啲嘅赛车，都系一样啦。继续嘅 job， 佢哋嚟自日本啊，叫做 Little Monster， 佢哋嘅 Echo。 がむしゃらに駆け抜けた日々苦しみ分かち合った君無駄な汗涙一滴もない目と目が合うその瞬間交わす言葉さえいらない心通わせる僕らの鼓動のピーチいつもパーフェクトとてつもなく高い壁乗り越えたり壊したり信じて進むことが全て 呢一队嘅组合咧，佢哋之前翻唱过一首嘅歌曲咧 ，Jupiter。咁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一套日剧嘅《鹿王》啊？《鹿王》嘅主题歌曲咧就系都系呢一队嘅女子团体唱出噶。运动嘅时候听呢一类型嘅呢个种节奏嘅音乐咧，其实都可以几带动到你嗰个嘅叫做无论跑步啊，定还是嗰个嘅气氛啊吓。而家咧，日本好多嘅歌手咧，都希望即系可以有机会咧，就一齐有份啊，唱下呢一个嘅奥运主题歌曲，或者咧就做下一啲电视台嘅 tie up 歌曲啊。Little Monster 嘅歌曲叫做 Echo。25度嘅气温，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先听听8点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二台嘅晨光第一线。 澳元5.331，加元5.942，新西兰元4.968，欧元8.6546，每百日元对港元7.2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56美元，卖出1486.12美元。天气方面，雷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听日嘅风势颇大。依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环保大道回旋处，而将军澳的宝入路和宝顺路去环保大道方向都是比较挤塞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由于车多关系，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呈祥道的慢线需要封闭，现在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后少少近住井栏树一段都是挤塞。 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海丽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排到亚街路街。咁连翔道啦，去翻窝打老道方向啊，都系挤塞噶。咁车龙排到去三号干线嘅分叉位。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泥围。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咁另外青山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行政长官会喺10月16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你亦可以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喺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更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终于等到你返嚟啦，芭比。 我都等到自己返嚟啦。 哎呀，早晨啊。 早晨啊。 各位听众，呢度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早上嘅8:08。咁啊芭比呢就上个星期呢就唔舒服啦。咁啊都有少少论尽啦。咁啊都都入过医院 啊， 几天咁样，咁而家可以咧抖擞精神咧翻嚟直播室咧就归队，咁啊大家都系要注意健康啦，保重身体好重要吓，咁啊同时咧就天气方面咧有阵时都会一唔小心我哋冇照顾到自己嘅身体嘅就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嘅话咧，都有时会有机会咧系有染有病吓，咁啊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埋天气啦，所以吓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点样啊？ 今日咧大致多云有骤雨，咁啊初时雨势颇大，咁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啊！咁啊展望咧未来数日渐转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明日咧风势颇大。 系啊，咁啊即系怕着凉嘅听众朋友就要带多件外套都未定下， 同埋记得带遮添。 啊，系啊，有阵时啲少少雨尾咁样啦，即系你湿咗啦，又进出入啲冷气间就好容易会湿亲啦。咁而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要注意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系同时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嘅9:45嘅，咁啊，今朝早啊，星期一啦，好多啲听众都要系啊翻工啦、翻学啦，咁啊，同时亦都咧开始就要忙碌噶啦，咁喺忙碌嘅日子当中，会唔会大家都好着紧啊个市况会如何咧？即系投资市况，系嘅话唔阻大家时间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星期一，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啊，喺电话旁边咧，请嚟有系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鹏仔。 哇，喺今个礼拜咧，好似有啲利好消息可以同我哋先讲下，系咪咧？ 是啦，咁其实个利好消息呢係来自上个星期五嘅。咁上个星期五呢我哋见到呢唔少传媒呢都喺度讲啊。就话呢中美呢已经係达成咗呢係局部嘅贸易协议。咁以呢个呢就大事标题啦、去讲嘅。咁但係呢其实呢系咪真係好似传媒咁样讲中美已经係达成局部贸易协议呢，其实又唔系㗎喎。因为呢我哋睇返呢美国总统嘅特朗普呢喺上个星期五呢讲嗰番说话呢就完全都唔系呢回事。咁佢讲咩呢，佢就话呢经过咗中美高层次嘅贸易谈之后来讲的话呢，中美双方已经是定出了就未来制定协议的框架，记住这些制定的框架就未是达成协议的、但是承认就说中美双方仍然都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做去将这个协议要达成的、而特朗普就说他就期望在未来五个星期里面就跟中方就达成这个协议，但是也都警告就说在五个星期里面来讲的话呢也都不能够排除一个协议是被推倒的可能性的。听完呢番说话，你就已经完全系明白咧， 好灰啊！ 唔系又唔系好灰嘅，就似乎唔系好似一啲市场嘅报道，即系话中美已经系达成个部贸易协议，唔系呢回事。 系咯，因为上个礼拜尾嘅时候听嘅时候，嗰、那个讲法咧都系话首阶段啊，又或者第一轮啊，嗰啲协议啊咁讲 嘅。 系 呢啲报道真系有少少误导嘅，因为咧其实特朗普都冇咁样讲到。如果你再睇翻中央嘅讲法又点样样咧？嗱，中国嘅官媒咧新华社。咁亦都講啦，佢就話咧，中美嘅貿易嘅磋商咧係有實質嘅進展嘅，咁但係咧會繼續咧係努力咧就向呢一個嘅協議嘅方向邁進，就係咁簡單啫。咁由於中美兩國元首咧就會喺呢個11月16日咧就喺智利舉行嘅亞太經貿合作組織嘅大會 APEC 度見面啦，咁所以而家市場咧就關注咧去到。到时11月16日，睇下又会唔会咧有啲咩好消息公布啦、 但我哋记得咧，就10月15日其实都好关键嘅日子嚟嘅。咁美国会对即系中国2000亿美元嗰啲货品咧就征关税噶嘛？如果佢哋讲唔掂嘅话，咁但系头先阿温卓培你提到即系特朗普期望嗰个未来五星期内啊，嗰五星期就包括埋呢一个嘅10月15日嘅日子噶啦。咁究竟？到時加定唔加嘅咧，真係。 其實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美國財相嘅老陰咧就已經係講到好清楚啦。佢就話咧，特朗普咧已經係承諾咧，就喺今個星期二，即係我哋所謂嘅10月15日啦。咁原本咧就美國係要對中國嘅2500亿嘅進口嘅貨品咧加徵關税啦，由而家嘅25% 加徵到30% 啦。咁但係因應咧，而家我哋見到咧就中美貿易嘅談判咧係有進展嘅關係啦。咁所以呢一啲嘅關税就暫時咧係會暫緩執行嘅。咁但係25%。就照徵啦，咁但系唔需要徵到30嘅啫。 好啦，咁除咗话即系上个礼拜五咧，即系特朗普嘅说话之外咧，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咧留意到咧，就系有关于咧呢一个嘅喺中美贸易嘅因素之下咧，预料嗰个对啲资产市场系咪会有一啲嘅刺激嘅作用啊？定系还是刺激有限呢？ 其實我相信都會有一定的刺激的作用的，因為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市場早在上個星期已經是預計到就中美的談判可能會有些進展，所以見到個金融市場其實尤其是環球股市已經是率先是抽起了、但是我覺得在現在在落實了這個這個關稅暫時不需要加徵的情況之下來說的話，我相信會對市場會有進一步的鼓舞的作用，在進一步推升的市場，但是這個推升很老實說真的有限的，因为现在讲的不是说真的削减什么关税，只是延迟加的关税、所以这件事呢我相信对市场那个推升作用 是会有限，但是当然我们就不能够只看这个因素、在今个星期来讲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利好的因素是陆续我相信会出现的。其实上个星期五大家太过将焦点就集中在中美的贸易的谈判方面，其实有另一个因素都相当之重要的、就是上个星期呢就联储局呢就是宣布咧，就係每個月由而家起，每個月係動用大約係講緊佢大約啊，係講緊600亿美金去買美國政府嘅短期嘅票據，一路買到幾時咧？一路買到咧係明年第二季 嘅。咁呢一個嘅舉動又會帶嚟啲乜嘢嘅變化咧？會唔會？ 其實呢個舉動唔能夠睇少噶。按照聯儲局所講咧，佢就話咧呢一樣嘢咧就唔係量寬嚟噶，只係一啲咧係技術嘅調節。咁咩技術調節咧？因為佢見到咧近期咧就 市場咧個短嘅資金咧就好好短缺啦。咁所以咧佢就專登咧就動用$600亿咧去買短期嘅政府票據，而釋放一啲嘅短期嘅資金出嚟。咁當然咧佢就話唔係量寬啦。咁但係望來望去，我都覺得係量寬，又係用錢去買曬呢啲嘢，我哋以前都見識過噶啦，係咪先？ 咁 而 即係語言藝術啫。 是啊是啊。咁其实呢一样嘢你唔去买债嘅时候嚟讲嘅话呢，你亦大家亦都係幻想得到啦。即係话呢美国联储局呢已经係进一步呢係将佢哋嘅货币政策係宽松咗。我唔理今个月底今个月嘅30同31号嘅联储局议息会，联储局会唔会进一步去减息。咁但係喺上个星期五呢佢已经係宣布咗呢係额外嘅量宽，每个月係动用$600亿去买短期票据，买到明年嘅第二季度嘅时候啦。 咦，咁如果从温卓培你的角度看，这个每个月$600亿这个额度算是个力度是大啊，定是很微啊？ 其實都唔少噶，$600亿其實都係一個唔少嘅數額，係 美元喎， 係美元嚟噶，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咧，會對個整體個金融市場喺今個星期咧係會有進一步嘅刺激嘅作用，因為好多亞洲市場根本未反映呢個因素噶。咁所以我相信會有一定嘅刺激噶。 好啦，咁繼續有利好嘅消息咧，就唔好俾佢停啦，因為咧再望遠啲就歐洲嗰方面，其實今個禮拜嘅禮拜尾即係四五嘅時間咧，就歐盟會開大會啦。咁大家好關注嗰個英國嘅脱歐嘅問題咧，會唔會有得解決啦？嗬？ 系啦，嗱，大家都明白噶啦，因为今个月嘅31号咧，理论上咧，英国如果系要脱欧咧，就要脱欧噶啦，脱唔到欧咧，就要向欧盟咧就系申请咧就延迟脱欧，而申请延迟脱欧咧，最好嘅时机咧就系今个星期四、今个星期五嘅欧盟大会啦。咁如果喺呢个欧盟大会上，我哋见到英国首相约翰逊真系落实去申请去延迟脱欧嘅话咧，咁我相信咧可以令到市场咧系松口气啦，唔使担心喺今个月底咧，英国有机会硬脱欧嘅可能性啦。咁呢個係會令到整個環球嘅投資氣氛都會有所改善，會對個資產嘅價格，即係資產價格包括環球股市啊、商品啊等等啊、商品貨幣等等咧，都可能會有個推升嘅作用嘅。咁所以咧，我哋要留意住今個星期四、今個星期五嗰個情況。嗱，講翻多少少上個星期嘅變化。上個星期咧，其實約翰遜咧就攞咗個方案咧，就去同呢一個愛爾蘭去傾嘅。咁而愛爾蘭嘅首相咧傾完之後咧，就覺得約翰遜呢個方案咧係即係佢覺得係好嘅咁樣樣，咁啊支持嘅咁樣樣。嗱，其實咧，我覺得呢個方案咧係咪真係得我就唔我一般嘅啫。咁但係咧，我覺得愛爾蘭咧，如果講呢番話支持佢呢個方案咧，某程度上其實係俾約翰遜一個下台階，等佢有理據去歐盟度申請延遲脱歐，繼續同歐盟傾談。因為如果佢話我都唔支持呢個方案嘅，咁你叫人點樣去申請延遲咧？係咪都冇得傾啦？咁仲有咩申請延遲？約翰遜講到明嘛，冇得傾就要硬脱歐嘛。咁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係俾佢一個下台階去咁呢件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因為如果唔係咁樣嘅話，約翰遜佢自己話，就算講到好似好嚴重嘅話，點解冇判咗條命都要脱歐噶嘛？咁佢咪即係超級冇面㗎啦。咁究竟呢個係面子嘅問題啊，定還是真係咧一啲實質嘅策略？策略上面的考慮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咁仲有其他嘅一啲外圍市況，譬如美元方面都可以同我哋補充一下。温卓培， 未講美元之前嚟講，我咧就講咗好多好消息啦。咁但係咧，唔係話所有都係好消息嚟嘅，都有翻個壞消息嘅。個壞消息就係咩咧？就係上個星期五咧，喺呢一個即係沙特阿拉伯對開個紅海嘅地方咧，就一艘伊朗嘅油輪咧係國營油輪嚟嘅，咁啊受到襲擊嘅。咁而家咧就冇人承認邊個襲擊。咁而因為近住沙特阿拉伯啦，咁所以咧就沙特阿拉伯啲人咧就驚係沙特阿拉伯做，咁就沙特阿拉伯已經係否認咗話呢件事同佢哋冇關噶啦。咁而伊朗個油輪嘅受到襲擊，亦都唔係好清楚係乜受到乜嘢嘅襲擊。咁而家有個講法就係受到火箭炮嘅襲擊。咁我哋即管留意住個事態發展啦，因為大家要明白咧，如果中東一亂咧，油價一上升咧，係會對個全球嘅經濟相當之不利噶。呢一個咧會係一個嘅較為一個利淡嘅因素，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嘅變化。 咁但係呢件事發生之後，油價有冇反應咧？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思芬喺度嘅。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就会喺10月13至到16日咧，喺呢一个会展嗰度举行嘅。今朝早请嚟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展览嘅。Baron 早晨， 诶、hey, 早晨啊！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咧，咁今年咧系第23届噶啦，咁咧就系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啦，同埋慕尼黑国际博览亚洲有限公司咧合办嘅，咁咧云集。全球咧大約570間嘅參展商嘅，包括咧嚟自台灣嘅一個地區展館添嘅。咁同期舉行咧，亦都有香港貿發局嘅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啦。咁兩個展覽咧，其實加埋咧有大約4300間參展商嘅，咁係全球一個最大嘅電子產品嘅商貿平台嚟嘅。咁講翻呢個電子組件展啦，咁呢個展覽咧其實係呈現咧各類優質嘅一啲電子科技啦、元器件、印刷電路板同埋組件等等嘅。咁咧就係適合咧一啲電子工程師啦，亦都適合創客啊、初創企業同埋從事電子工業生產嘅業內人士咧係入場參觀採購嘅。咁值得一提嘅咧就係今年我哋有一個新嘅展區咧首度登場嘅，就係呢個無線及感應器技術嘅展區嘅。咁咧就係以迎合呢個自動化啦、物聯網產品同埋智能家居產品嘅一個新趨勢嘅。咁展示呢一啲具有化學參數啦、氣候參數、電機及大磁性參數、溫度及卡路里參數同埋即係呢個微系統技術嘅一啲嘅感應器嘅，咁咧以及係有各款咧無線制式嘅相關嘅一啲零件同埋技術嘅。咁當然展覽亦都設有其他嘅展區啦，包括有呢個視覺及顯示技術啊、鍵盤及開關裝置啊、電源供應啊、印刷電路板及電子製造服務等等嘅主題展區嘅。 嗱，其實咧電子零件咧同埋組件咧係成就咗嶄新科技產品嘅重要一環啦，咁亦都從而咧就改變咗我哋嘅生活模式嘅。阿 Baron 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預告一下咧，今次展覽有啲咩特別嘅產品呢？ 好啊，咁好似有一款咧，就係參展商帶嚟嘅一個叫做扁平線大電流嘅貼片感應器嘅。咁呢個感應器咧，其實設有多款嘅尺寸同埋感值咧，就呢個以扁平線圈咧取代傳統嘅銅線嘅。咁應用喺產品上邊咧，可以令呢個電阻更加低啦。呢、這個內電流嘅表現咧係更加好嘅。咁另外咧亦都會有一款咧就係採用一個專業結構嘅一個旋轉開關啊。咁咧呢個產品嘅金色嗰個針腳咧，亦可以應用咧喺一啲組件上邊咧，可以令到嗰個連接性咧更加增強嘅。咁好堅固嘅結構，亦都會令個產品個使用嘅壽命延長啦。咁令到個性能咧更為可靠同埋耐用嘅。 嗱，其實除咗展品之外啦，展覽期間咧亦都會有研討會啦，同埋論壇咁樣嘅噃。咁啊，以協助業界掌握最新嘅技術同埋發展資訊嘅。阿 Baron 亦都請你介紹一下。 好啊，咁喺展覽嘅第一日咧，即係10月13日咧，就我哋將會舉行一場咧，就係區塊鏈與工業物聯網嘅論壇嘅。咁咧係請嚟咗德國啦、美國同埋一啲本地嘅區塊鏈嘅專家啦，咁咧就探討呢個區塊鏈技術喺物聯網同埋智慧城市嘅應用嘅。咁而10月15日咧就有呢個香港電子論壇啦，咁我哋請嚟德國嘅著名嘅機械人嘅編程公司，亦都有香港知名嘅半導體公司啦，同埋一個嘅 LED 顯示屏嘅製造公司嘅代表咧，係討論咧呢個微電子啦、邊緣運算同埋呢個先進製造等等嘅議題嘅。咁另外咧，仲有討論呢個巴西啦、加拿大、斯洛伐克同埋美國市場嘅商機嘅一啲嘅買家論壇，都會喺展覽期間舉行嘅。 提提大家啦，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技術展同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咧，會喺10月13日至16日喺香港嘅會議展覽中心嗰度同期舉行噶噃。詳情咧可以去到香港貿發局網站嗰度查閲嘅。今朝早唔該曬你 ，Baron。 唔該曬。 第23屆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技術展於10月13日至16日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供18歲以上嘅業內人士免費參觀，有興趣嘅業內人士萬勿錯過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港鐵表示所有路線列車服務維持正常，除了機場快線之外，港鐵各線、輕鐵和港鐵巴士服務將會提早在晚上10點結束。晚上10点起，机场快线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大约10分钟一班车，中间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轻铁方面，各条路线维持行驶，但是个别车站设施和信号系统被破坏，需要较长的复修时间。所有轻铁路线调整至每15至到20分钟一班，不会行经友爱、天衡、湿地公园、天秀、天悦、翠湖、天荣、银座、天池、天水围和天荣站。禁止蒙面規例實施之後第二個星期日，多區衝突持續，警方拘捕了多個人。多個防暴警員在觀塘港鐵站處理案件期間，其中一個警員被人用利器戒傷頸部，警方即場拘捕兩個人。旺角一個警員追捕黑衣人的時候被人凌空飛踢。旺角警署昨晚被投擲超過20個汽油彈，警署外的大型水馬著火。有便衣警员在将军澳被示威者追打，头和脚流血，受伤送院。另外，防暴警员在大埔太和路向天桥上的人群发射多发怀疑布袋弹。元朗大马路一带有人多次以杂物堵路，速龙小队最少带走一个男人。屯门就有防暴警察一度进入商场，有市民跌倒，保安员被胡椒喷雾喷中面部。政府强烈谴责暴徒的暴力行为，对蒙面暴徒再次在全港多区施暴施袭表示极度愤慨，指暴徒的行为严重破坏社会安宁，呼吁参与和平示威的市民和暴徒划清界线。发言人说，暴徒明显针对警员进行袭击，有暴徒以利器戒伤警员的颈部，围殴警务人员，并且尝试夺取他们的装备，向警车投掷汽油弹导致警车着火，向旺角警署投掷多枚汽油弹，并且以砖头等硬物去攻击警员，对警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令人发指，警方定必全力追究。警方亦都强烈谴责蒙面暴徒罔顾法纪的行为，强调必定坚决采取执法行动，回复社会秩序。在敘利亞的庫爾德部隊表示，敘利亞同意派兵到北部鄰近土耳其的邊境地區，協助對抗土耳其軍隊在邊境進逼。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星期宣布從當地撤軍之後，土耳其隨即在敘利亞邊境部署兵力，過去多日向敘利亞北部的村莊推進，並且發動多輪空襲，造成土耳其和庫爾德雙方都有人員傷亡。報道說幾百個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成員的家屬和支持者，趁土耳其軍隊和控制當地的庫爾德部隊交戰的時候，趁機從一個集中營逃脫。財經消息，今日日本假期休市。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08.37， 瑞士法郎 0.998， 澳元 0.678， 加元 1.321， 新西蘭元 0.632， 人民幣 7.089， 英磅對美元 1.26， 歐元對美元 1.10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485.16 美元，賣出 1485.56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风势颇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听日风势颇大。依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大榄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咧就喺大榄对出。 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窝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咧排到去大埔仔下村噶，就系、是、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窝尾村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大埔仔下村。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喺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啦，出翻去九龙啊，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由于车多关系啦，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呈祥道嘅慢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啦，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就喺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大桥嘅污水处理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果栏。喺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料水噶。咁提一提你啦，除咗轻铁、机场快线之外，所有港铁路线嘅车站今日开放噶。咁列车服务咧会提早晚上十点钟结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今日我想送俾你嘅系 Leon 嘅《深秋的黎明》。 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 嚟到深秋嘅时间，听住黎明呢首国语经典，净喺声音嘅世界里面，都听得出一份有红叶嘅诗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同六，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 你好，我系艾力。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 8:39的星期一早上时间，今天是2019年10月14号。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的。在直播室有我彭仔，再加上小白和 Barbie， 就会为大家看看报章新闻焦点。先来看看这份来自东方日报今天的头版头条，都是讲回昨天是各区发生的暴力事件，亦都有多宗是涉及到襲擊呢個警察嘅一啲情況啊，實在咧令人咧覺得都真係好暴力嚇。好啦，《東方日報》嘅頭條嘅內容係咁講嘅，就話喺施政報告發表前嘅呢個禮拜日咧，示威暴力再次升級嘅，咁啊似乎。其实真系得个暴力，我见唔到示威咯。咁啊，网民咧就无视上个礼拜啊实施嘅禁蒙面法啦。咁寻日发起咧就全港18区所谓嘅遍地开花嘅集会。咁多个商场咧就遭到咧着黑色衫嘅人啦蒙晒面咁咧系嚟到破坏啦。全港多区发生有警民冲突。在旺角一名防暴警员就被示威者起飞脚踢中，倒地之后就被最少有两名的暴徒用遮来到狂殴，更加有人企图抢这个警员手上揸住的长枪，不过就是不成功。警方事后迅速拘捕两名涉案者，入黑之后更加有警员在港铁观塘站附近调查刑事毁坏案件的时候，是有人突然从背后用戒刀就是刺伤这个警员的颈部的。咁两名凶徒呢就即时被捕，受伤嘅警员呢颈部係有3至4厘米长嘅刀伤㗎，哇都几得人驚啊。好彩呢就係冇生命危险㗎。咁而呢、這个嘅警员当然係送院救治啦。咁另外有便衣警员呢就佢哋嘅私家车喺旺角被涂鸦以及係破坏嘅。咁講翻呢個起飛腳嗰個嘅場面啊，咁就話網上流傳一段由巴士乘客拍攝嘅短片，顯示咧旺角雅蘭中心對開咧有兩名啊著曬黑色衫啊蒙曬面嘅人咧，就先係同一名防暴警察係發生打鬥，其中一人咧就撲向呢一個防暴警。右手觸碰咧係防暴警手上橙色嘅雷明燈散彈槍，係散彈長槍。咁另一人咧就喺背後協助。咁雙方糾纏期間，第三名嘅黑衣人咧就懷疑想拯救同伴，咁凌空一躍起飛腳，咁就將咧嗰個防暴警員咧係踢跌㗎。嗱呢一幕咧。哇！真係迅雷不及掩耳嘅畫面，就影到，兼且咧好多人 cap 圖，咁所以今日咧同尋日咧喺不斷啲社交平台同埋報章咧都可以見得到呢一張咧係黑色衫嘅人咧就凌空一躍咁啊起飛腳踢中嗰個防暴警嗰一幕啦，啊！即係宇宙最強。 系见到 唔一定系甄子丹， 系啊， 真系好劲呢一位朋友啊！会唔会考虑睇下点样教大家强身健体？应该系用喺一啲正当嘅途径方面啊，就唔系攞嚟咧系武斗啊， 攻击人就唔好啦， 系啊，嘥咗佢一副好身手， 系学功夫就为咗强身健体啫，系咪？ 呢个嚟自今日咧《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咁啊睇一睇《文汇报》嘅报道啦。咁啊标题讲到咧就系黑衣魔屠杀警，暴行如同恐袭啊！咁啊黑衣魔嘅杀警行动咧再度升级，如同恐袭。咁啊，琴日咧喺唔同嘅区别咧都有一啲嘅行为咧系被报道咗出嚟啦。咁啊包括咗咧，琴日咧一批嘅黑衣魔咧就喺呢个观塘某商场嗰度咧就系非法聚集啦。咁啊及后破坏咗商场内嘅部分店铺，亦都走出马路。设置路障嘅，喺晏昼嘅5:40左右啦，约20名防暴警员咧就到达商场驱散暴徒之后咧，列队准备离去啦。呢个时候咧，大批嘅黑衣魔包围指责警员啊，亦都有好多记者咧系追拍嘅，现场咧系挤迫混乱。就喺呢个时候咧，一名黑衣男子咧就系挥刀割向一名警队警员嘅颈部。 并且咧就系转身飞逃啊！咁中刀嘅警员咧当场就系流血啦，亦都用手咧紧按住伤口，不过咧鲜血仍然喺佢嘅指缝中冒出，染红咗警服啊！同行嘅警员咧就即刻追捕啦，咁啊迅速咧喺呢一个嘅十几米外将涉案嘅黑衣魔咧按倒制服啦，现场咧就遗下一把带血嘅金属戒刀，有人咧就喺旁边咧大叫割颈啦、杀颈啦、杀警啦等等，咁啊。另外咧，下昼嘅时间咧，都有多辆嘅载满咗防暴警察嘅警用中巴咧，驶经沙田元和路嘅时候咧，就系遭到黑衣魔喺好运中心高处投掷多枚汽油弹啊，其中一枚咧就击中咗警车，咁啊车身起火，好彩咧就好快熄灭咗，冇人受伤嘅。咁另外咧，都有啲市民咧就系请缨啦，就系希望咧可以制止暴徒嘅行为啦。咁啊，面对住呢一啲嘅破坏咧，有一名嘅深爱香港嘅中年妇人咧就挺身而出啦。喺旺角弥敦道咧就系暴动现场，单人匹马咧就系想清理一啲嘅设置咗嘅暴徒设置嘅路障啦。咁啊，虽然咧就系遭到呢个黑衣人咧就系施用呢个殴打同埋喷漆啦，但系仍然咧都未被吓怕，咁啊怒斥咧就话啦，我就得一条命嘅啫，我一定要阻止你哋。咁啊，并且咧亦都其后因为阻止唔成功啦，就差啲咧就系被私了啦。咁啊，亦都咧都讲住愤愤不平咁样咧，而且眼泛泪光讲咗一句啦：香港咁好，点解要咁样破坏咧？咁啊，亦都有其他咧一啲喺商场同埋店铺内嘅破坏行为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打烂一啲店铺嘅玻璃啦，又或者咧去到一啲嘅酒楼啦，同埋寿司店嗰度就是按那些的案丑纸，还有高呼就是说要罢食的话的，很多不同这些连串的行动就是被报道出来，这个就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好，麻烦Barbie再看看来自星岛日报的独家报道，讲到就是政府研究向纪律部队借兵支援警力，内文也讲到警队前线日夜出勤疲于奔命，星岛日报获得就独家消息，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协助警队及时提升持续執法應變能力，最新的研究方向就是考慮借調各大紀律部隊的人手，擔當臨時一個叫做特別任務警察，即是由特首授權警隊一哥直接委任消防處、入境處、海關、懲教處等等部隊的志願人士，以特別任務警察身份執行一哥發出的工作指令，例如就是押解等等非前線的工作。消息话到，这个做法就有助警队灵活调动更加多的人手去到前线抗暴、严正执法，并且展示政府团队团结一心，支持警队尽快止暴制乱。据知，政府正在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探讨方向的可行性。消息亦都透露，警队整体就有超过30,000的人手，实际可以上前线抗暴的不足10,000，仅仅几千，更加就要轮更工作，人手越见紧张。警队近年来亦都发现他们工作压力明显就再增大，应该咧就增添人手配合，咁但系招募新血以及咧就训练需时，根本咧就冇办法应付目前啊紧急状态嘅需要。例如咧就系惩教处咧就有防暴队啦，海关人员咧亦都可以配枪，咁啊话到咧就系喺装备方面其实已经可以配合噶啦。消息表明，政府未有設定必須實行或者幾時實行方案的死線，現時拋出方案就給各大的紀律部隊探討，希望找出最好的方法支持警隊繼續嚴正執法，並且以高姿態展示就是團隊的團結精神。行会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就早前曾经提出过，政府有需要下可以考虑引用公安条例，由特首授权委任任何人担当特别任务警察，协助进行检控或者就是文书等等的工作。以上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嚟自今日明报的内页讲文，咁开始咧就有关于一啲施政报告前瞻的报道啦。明報的呢一版報導咧，就話政府將會喺嚟緊禮拜三公布施政報告啦，咁預料推出多項涉及咧係公營房屋嘅新措施。消息人士透露啦，房委會咧正係循三個方向研究加快推售現有39個租置屋邨裏邊仍然未售出嘅 大約係40,000個單位，咁包括咧係重推呢個叫早鳥優惠啊 ，early bird 啊，咁啊以大約咧就係市價2至3折嘅低廉價格去吸引咧現有租户購買，咁若果咧租户遷出或者自然流失咧，咁房委會啊將會鎖起呢個單位，不再將有關單位咧係編配出租，並且咧撥入咧係作為每年嘅綠置居計劃當中係出售嘅，咁預料咧就每年可以回收到咧大約係1000至2000個單位。房委會並且研究啊，是否加強注資租置屋邨裏邊嘅維修基金，但係暫時就未計劃咧擴大呢個租置計劃至其他公共屋邨呢一方面嘅。咁而公營房屋供應不足之下咧，政黨同團體多次建議咧，就房委會係重建樓齡高、未用盡地積比率嘅舊公共屋邨，以善用土地潛力，從而增加咧係公屋供應嘅。咁而消息透露咧，若果要大規模重建舊屋邨咧，除了需要在重建屋邨附近有合适地皮迁至现有住户之外，亦都势必令到现时轮候公屋的时间是进一步延长。咁房委会会首先就是检视现有屋邨是不是仍然有一些闲置的空间，以供兴建单栋大厦先嘅。咁呢个嚟自今日是明报呢一篇嘅施政报告前瞻的报道。 我想除了房屋问题之外，今日《經濟日報》個港聞報導都有提到其他嘅問題嘅，咁啊講到咧林鄭財料施政報告咧關注基層長者，咁啊嚟緊咧就係星期36號咧就會有施政報告嘅發表啦，扶貧咧同埋福利嘅措施咧將會成為焦點之一啦。身兼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嘅行政會議成員林鄭財就預料啦，咁啊當局咧會關注基層市民同埋貧窮長者嘅需要，以解決咧就係貧富懸殊嘅問題啊。咁佢出席一个相见共融活动之后咧，就表示啦，当局咧将会检讨综援系统，相信咧会有助改善贫穷长者嘅生活。对于部分咧冇或者系唔想领取综援，但系又有领取高额生活津贴嘅长者咧，若果金额咧系有所调节或者提升咧，佢认为系好事嚟噶。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咧，八月底至到上周咧就向综援人士发放咗网上嘅问卷，咁啊了解咗情况咧，结果就发现啦，约有82%嘅受访者咧认为政府需要整体咁检讨同埋改善综援制度，86%嘅人咧就同意咧政府需要咧就系改善综援金额每年调整嘅机制。咁啊，关注低收入联盟亦都认为啦，政府需要咧立即检讨综援整个嘅厘定准则，重新进行基本生活需要调查，咁啊以重定呢个综援标准金，又要求咧回复到1999年嘅时候咧削减综援前嘅成人同埋儿童综援补助金同埋特别津贴，包括咗一啲嘅按金津贴啦、牙科治疗津贴啦、眼镜津贴等等，去满足翻啲基本嘅生活需要嘅。呢个系嚟自经济报报道。 再睇埋苹果日报讲到咧，就有关于东日本变成泽国嘅消息噶。喺日本全国严阵以待底下，60年最强嘅台风海贝斯前日登陆之后，重创关东同埋东北地区，超过70条嘅河川多处泛滥，加上山泥倾泻，最少咧就35人死亡，175人受伤，17人系失踪噶。多组造价超过1亿港元嘅新干线列车咧，亦都系遭到水浸威胁噶。风暴之后，10万名嘅救护人员以及自卫队寻日分海陆空啊，几路咧就去到唔同嘅灾区救人。期间啊，福岛有老妇从呢一个嘅救援直升机跌下咧就死亡噶。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就话到37.6万户咧就停电，1.4万户咧就停水。咁啊，其中长野县千曲村缺堤70米，咁啊淹浸民居水深达到5米噶，多户嘅居民逃到二楼或者就系屋顶等待救援，包括咧就系福利机构之内嘅360名嘅长者。熟悉铁道嘅东京工学院大学教授高木亮就话到啦。咁啊！呢个新干线列车首次咧就遭到大水去到浸啊，浸过水嘅车卡咧水底亦都咧就系唔能够即时出车，咁啊要先咧就彻底清洗同埋更换车底嘅机械，咁啊若果连埋冷气系统亦都咧就浸坏，就等于全部报销。咁啊按照2015年 JR 公布嘅造价计算，呢十组嘅车啊，咁啊损失大概咧就328亿日元，大概咧就系23.8亿港元噶。咁啊以上咧就系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 to O， 好啦，呢个时候咧，又彭仔咧扮阿才子傲啦吓，揾嚟咧有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嘅，早晨 ，Jason。 早晨，早晨，彭仔，早晨大家。 系啊，咁啊，当然啦，今日星期一啦，个市又开翻啦，究竟今个礼拜嗰个嘅走势，或以至到今日开市嗰个走势啊，会系点样咧？有冇一啲分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Jason？ 好啊。咁其实上个星期就即係当然有一个大嘅利好消息啦，咁就係即係中美贸易谈判有一个进展啦，咁达成咗第一阶段嘅协议嘅。咁、啊、就即係当中嘅细节啦，咁大家即係其实睇新闻都应该有睇过啦，咁样。咁不过呢我想讲返呢即係要留意返两样嘢㗎。咁、啊、第一样嘢呢就係、是、呢其实当中呢其实即係中美即係倾咗成年几呢、其实呢即係去到今日即係讲緊即係达成咗一个就係第一阶段嘅共识呢，其实都系即係一个好小部分嘅一个共识嚟㗎。当中呢其实有好多嘢都仲未倾到，即係就例如啦去年开始实施嘅嗰啲关税啦，其实一路都冇取消过。咁、啊、呢个呢亦都喺今次傾嘅时候呢亦都系冇傾到，纯粹只不过系话嚟緊十月份即系今个星期呢会开征嘅一个关税呢就暂时会即系唔盯住咁、就即系暂缓咁样啦。咁、啊、但系另外一样嘢呢就系华为呢一样嘢，华为制裁呢一样嘢呢其实喺呢个今次贸易谈判亦都系冇傾到。咁、呢两个呢都系即系相当之关键嘅问题，暂时都系未有着墨嘅。咁、另外一样嘢呢就系、是、呢今次傾完嘅呢一个即系贸易谈判呢都系要去到下个月呢，即係喺智利舉行嘅嗰個集特會咧，先至會係啦，冇錯啦 ，APEC 啦，先至會再即係會最快先至會簽㗎。咁所以咧，當中其實有冇啲咩變數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嚇。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外圍嗰邊咧，其實咧就即係外圍就做得唔錯嘅嚇。咁啊，即係講到啦，啱啱即係聯儲局又話，即係會即係再次買債放水啦，咁樣咁最即係去到出年嘅第二季嘅嚇，咁、所以呢、這個咧反而我覺得會對於個大市會比較利好一啲嘅嚇。咁、如果你話睇翻嗰個即係恆指嗰邊咧，就依家黑期升緊250点左右啦，咁、就去到26500点附近嘅嚇。咁、上面咧嗰、那個即係阻力位咧就大約26700点咧，咁、圖表上嚇。咁、下邊嗰、那個即係支持位啦，要留意翻就係咧。即係26200点啦，咁如果你話去到即係今日開市高開咗，然之後咧到跌穿翻呢一個即係26200点嘅水平咧，就要非常非常小心啦，因為即係可能個市即係個市場咧都係會即係認為咧就即係仲有好多嘢未傾啦，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嚇，仲有好多嘢未傾，咁啊即係出現咗一個憂慮情況嚇，咁所以大家即係 審慎啲啊， 係啦，咁有啲好啲喎，我覺得係啦。 咁啊喺個別嘅板塊或者股隻方面有冇啲咩嘅心水啊？ 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啲内地嘅汽车股嘅吓，咁因为啱啱上个星期六啦，就出咗一个数据啦，就即系内地嘅即系九月份嘅乘用车个销售吓，咁就按年就下跌嘅吓，咁连续亦都系连续跌咗好多个月噶啦，其实就咁但系咧要留意一样嘢，就系咧个按年个跌幅咧系开始收窄紧嘅吓，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你用翻即系九月份对八月份又或者对七月份咁去做比较嘅话咧，其实已经回升紧噶啦吓，咁即系话啲咩咧？即系内地嗰个汽车个市场咧，已经逐步咧就系即系筑底回升紧吓，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咧，就相对比较落后嘅汽车股咧，今个星期嗰个走势咧，都大家可以即系关注一下嘅。 好，今朝早多谢晒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嘅，咁啊下个星期咧就等阿 O 同你倾啊。 O、okay, K， 多谢你，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Hello，good morning， 早晨， 早晨，华梅姐 ，Barbie 吓，几好啊，其实病都。你睇下瘦晒啊， 哎呀， 好开心啊！我觉得最大嘅得着系呢句说话， 系咪啊？ 喂，你知唔知我好唔开心啊？因为好贵啊，今次病 嗱，我唔理你啊，嗰啲嘢，我而家咧要把握时间啦，教大家啦整面啊，因为咧大家啲听众朋友咪好中意，应该总有人好中意食日本嗰啲拉面啦，成日讲个汤底好讲究嘅。我见阿小伯喺度啦，要争取呢个机会同佢一齐倾下，因为我见到咧网上面咧有。 有一啲嘅朋友教路啊，就话咁样咧煮嘅拉面好正啊，睇下点样煮先。佢话咧，嗱，你落熟咗嗰啲面之后咧，就要隔水备用啦。咁跟住就系个汤底啦，就系将清水啦、鸡粉啦、出汁、味噌、蒜蓉混合。然之后加入微波炉嗰度加热两分钟、哦。 微波炉？ 係啊，微波炉就得两分钟。咁然之后呢就将嗰啲汤汁呢斟满晒啲面嗰度。再加咩牛油啊、胡椒啊、麻油调味咁就得喎、哦。都唔知係咪嘅。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 I she。 左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慢线有坏车啦，咁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大榄对出。屯门公路啊，出九龙啦，近住浪翠园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呢段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榄噶。咁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窝尾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啦，近住窝尾一带咧就行车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咁龙尾好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嘅丽业街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挤塞，龙尾就高埗新村；西隧嘅九龙入口啦挤塞，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挤塞啦。三号干线啊，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昂船洲大桥嘅污水处理厂。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挤塞，龙尾就丽城花园。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啦，车龙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进入另一个小时的晨光第一线，欢迎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旁边啊！时间来到早上的9:08噶啦， 好啦，见到出边啊，仲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雷暴警告都仲喺度 啊！咁啊，或者你嘅心里边咧都会有啲疑问，唔系好大雨啫，做乜黄雨警告咁耐咧？你唔好理，咁人哋挂得总有个原因嘅， 梗有啲地区咧系符合嗰个标准需要挂呢个信号嘅。 咁就唔好質疑住啊，只有相信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星期一嘅九点后啦，就每个月嘅头两个礼拜星期一呢，我哋都会有阿靓猪妈在场嘅。 梗係啦。 就有阿朱海婷幻化成为呢一个靓猪妈。就有亲亲靓猪妈嘅环节啦，就同佢嘅即係艺人朋友啦，去分享返一啲臭仔经啊，养儿育女嘅心得啊等等嘅。 咁睇下我哋可唔可以从中偷师啦吓。 上个礼拜就已经有今个月份嘅嘉宾啦，有佢嘅上集啦，上篇系咪？好啦，今个礼拜咧，我哋可以继续咧听下系阿周家卫啊，佢嗰个嘅养儿育女经啦。 成个地先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 哇！繼續有我哋今個星期嘅親親靚豬媽，請嚟我嘅好朋友周家衞 Janet，Hello， Hi，Heidi， 呢個都絕對係靚媽媽，因為 Janet 俾我嘅感覺咧，就係以前咧會覺得你好陽光啦，好 sporty 啦，咁而家作為兩個仔仔嘅媽咪，啲人成日都話咧，做女嘅媽咪咧就著得可以斯文啲，同個女一齊著裙出街嘅，湊住仔仔嘅咧，可能個媽咪都要活力啲啊 ，sporty 啲。你係咪都因為生咗兩個仔仔，你會更加 sporty 嘅個人？ 哇！我係直情湊仔唔會著高踭鞋。我以前是不穿波鞋的， 以前我們走街都穿豆令踭，可以一日的嘛，是不是？ 現在我是全部換了波鞋，即是沒有那個魄力去追，因為我的兒子是慣性是小小個就已經是奔跑的，即是我是捉不住。我有慢過人的，講真的，因為我不是真的運動型那種的，但是呢，總之任何人都跑得快過我去追啲仔嘅，連我奶奶都跑得快過我。 個 genes， 因為咧，你哋家族嘅遺傳，哇，爺爺啊、爹哋個個都係即係動感型啦。佢哋係咪都係其實有冇想打功夫，或者會唔會身手都好好噶？ 佢哋會噶，哥哥啊，即係我買曬雙節棍俾佢哋，連細佬都係偏我個細仔係好得意，中意女仔玩具嘅，佢成屋都係女仔玩具嘅，即係佢唔中意啲好好動嘅嘢嘅。不過咧，即係譬如我逼佢學跆拳道啦，佢都好唔中意嘅。 佢會唔會中意你叫佢彈琴啊？音樂會唔會靜態啲咧？ 係啦，佢係靜態畫畫啊，坐喺度泥膠啊，嗰啲就啱曬佢咯。 咁其實有好有唔好，因為好多時話兩個似咧，我用同一套搞掂兩個，但你就唔係喎，你真係嗱，你又可以滿足到呢啲靜態，陪阿細仔，陪阿 JT 做哥哥嗰種即係活動型，你又可以體驗到，但你就會辛苦啲，係咪啊？ 都唔係㗎，即係譬如你俾佢學踢波，佢就自己放電咯，或者游水啊嗰啲，即係好多呢啲運動型嘅 sports 要俾佢去做咯。 咁你會叫細仔陪你一齊擦指甲油，會唔會佢會睇住你化妝？ 佢佢想攞個掃幫我掃啊！係啊，佢真係睇住，唔係佢要要求我擦咩顏色咯。系啦， 佢第日對女士嘅要求都好高啊 ，JT， 佢真係好高啊，已經係咯，即係有對象嗰下，我先覺得好犀利，即係佢係中意女仔到中意女仔嗰啲公主啊，好中意靚裙，好靚啊！ 我下次叫個女同佢交流一下先，可以叫我個女做姐姐，同佢傾公主經喎、 啊。所以男仔女仔嚟我屋企都好開心嘅，因為兩種玩具都有咯、就唔係得男仔嘅玩具。 你都要真係面面俱圓地滿足兩個仔唔同嘅即係興趣啊嗰個嘅要求。 係啊，我都嘗試過同佢講，我話喂，你咁多女仔玩具，你怕唔怕人笑你㗎？咁我咪笑翻人哋有男仔玩具咯，咁样咁我话 OK 喎， 系真系讲佢好独立嘅性格， 系啊，佢真系有自己一套想法，佢唔会理人哋点样睇嘅。 嗱，咁你同天明其實咧各自嘅工作都幾忙啦，有陣時你見天明而家成日都要翻內地拍嘢啦，咁你自己亦都好叻女，又有自己嘅生意啦。其實兩個都係忙嘅，爹哋媽咪點樣去分配時間係去即係同兩個仔仔相處，或者係照顧佢哋咧？ 我就擺佢哋第一嘅，咁天明咧就係佢得閒嘅時候翻嚟湊咧，我就會安排我自己啲嘢啦。 即係可以約你啲姊妹出去食晚飯啦， 或者真係要做嘢嗰啲 schedule， 咁或者係 flexible 嘅，因為都係自己生意啦，咁就會安排翻去即係我自己，譬如。我哋放暑假兩個月咁樣都係去咗旅遊啊，咁咁我真係做唔到嘢嘅時候，咁我一翻到嚟我就唔得啦，即係要 catch up 翻我啲。 你有冇發覺咧？就算即係可能放一日假啦，但如果小朋友喺身邊咧，其實你真係可以連一個嘅 email 都睇唔到，或者啲 message 真係會睇完都唔知去咗邊，即係個個腦永遠喺佢哋身上，所以即係要有段時間真係要自己抽離，可能係呢幾個鐘成個下晝你得閒，你先可以正正處理到自己要做嘅嘢。 佢哋翻咗學啊。或者佢哋八點瞓嘅，瞓咗覺啊嗰啲時間咯。不過我有時就其實有嘢做嘅，但我就頂唔順陪佢哋瞓著咗。 我都試過啊。但系咧，你發唔發覺咧？我就好多時咧，譬如陪個女瞓著咗咧，可能半個鐘頭九個字我醒翻啦。跟住我開始做自己嘢咧，你就夜晚都好夜瞓。 係啊， 呢個就成日都係大忌嚟嘅。 所以我而家都算啦，我有啲咩一聽朝一早起身做咯，咁樣咁佢哋六點半起身，六點半，但係有時六點半啲人又瞓，仲瞓緊覺。 變咗你可能朝頭早起身，喂，我好多嘢要覆，跟住人哋到晏晝都未覆你，即係都要調節。究竟我哋係用翻自己中意啱嘅工作嘅時間，定係話陪咗小朋友咯？咁你就變咗一個超早嘅媽咪，但係夜晚咧，可能你一瞓醒200個 message， 你就會 miss 曬夜晚嘅嘢。 係啦，我而家嘅方法就係總之點都唔好瞓著咯，嗰一下。 好啦， 係啊，其實都已經好攰，借咁滯啦。但係真係又要逼自己咯。係啊，即係同埋佢哋而家又好快瞓著嘅，譬如一分鐘。五分鐘， 但佢哋兩係咪兩個一齊瞓？會唔會有陣時咧，成日話兩個一齊瞓咧，傾下傾下越傾越醒咧，好難暗佢哋瞓定係點啊？ 我湊會咯，天明湊就唔會嘅，即係我真係唔夠惡嘅。佢哋話：哎呀，再睇多本書啦，或者又點啊咁啊。咁但係 OK 嘅，因為哥哥真係好攰嘅，佢翻學校我 用盡曬精力，佢好努力翻學 嘅，係啦，好努力去跑嚟跑去，連放學都成頭汗嘅，見到佢咁。佢就真係一分鐘已經， 同埋已經翻 full day 嘛。 細佬有時就十五分鐘，咁有時哥哥都頂唔順，哇好嘈啊！ 其實十五分鐘好快啦， 太快 啊！我唔知啊， 我哋 女仔傾偈仲耐啊！ 我以前試過一個鐘、半個鐘都試過，但係。細啲嗰陣咯，真係哇，碌嚟碌去，碌嚟碌去，碌一個鐘都未瞓得著嘅。咁但係而家就真係OK 咯。放學唔得㗎，有時我覺得佢哋未放夠電咧，我帶佢去公園又嚟過。 即係你就會係嗰啲好，你放盡佢啦，用盡佢啦咁樣。 同埋我發覺放完電做功課，因為而家開始 要做下功 課啦嘛，係專注啲嘅，真係 放完電仲專注。 係啊， 我倒轉喎，我如果覺得佢攰，我會喺見到佢喺架車。我女好中意喺架車先瞓嘅，翻到屋企就唔肯瞓啦。咁大個，我會專登兜完啲，即係希望佢瞓足半個鐘啦。我就覺得插完電係會精神啲。嗱，唔同喎 嚇，女仔或者唔同，同埋或者我夜晚俾佢哋好足夠嘅睡眠時間咧。咁佢六點半起身，八點半瞓。 哇，咁好好。咁八點半瞓好靚嘅呢個時間。 八點啊 ，sorry， 八點啊，有時佢。第二朝起身發脾氣咧，我話咁好啦，今晚七點半瞓 ，no play time 啦，咁啊，咁佢哋又唔敢發脾氣啦。 咁你兩公婆絕對係可以夜晚出去食個燭光晚餐啊，同啲friend gathering 啊都得喎嚇。 有時就佢哋差唔多準備梳洗，我哋就已經出去， 可以嘅，即係都可以交俾人去暗瞓嘅， 係啦。 系咯，嗱，咁你讲真啦，好多时我哋又生咗小朋友，咁你知两公婆以前啲二人世界嘅时间就一定会系牺牲咗或者取舍咗，咁你哋两个点样去 balance， 尽量都要即系抽翻一啲点样维系翻两公婆拍拖啊嗰啲嘅时间。 前两年就一年去一个 trip 咯，净系两个人，但系而家今年未 plan，但系有时工作又已经当系二人世界咗。 咁可能你陪下天明翻去做嘢，佢又陪下你， 系啦，咁 平時都約下睇下戲啊，即係嗰種拍下拖啊，因為佢哋早瞓啊嘛， 四 在即係佢哋會講喂，今晚睇唔睇套戲？有套新戲我想睇，咁都係呢啲咯。 但 多咗嘅，多咗時間 誒，咁都好喎，可以 keep 住呢樣嘢喎嚇。但係倒翻轉嗱，兩個嘅時間 keep 到，因為容易走啊嘛，係咪？但係同啲 friend， 你知你兩個都好多朋友啊，即係個 social life 都好開心噶嘛。咁嗰一樣嘢又會唔會都相對地真係可能會犧牲咗，真係少咗啊？ 都唔會嘅，呢排又係。晚饭咯，全部都是安排晚饭，同埋天明妈咪又翻咗嚟香港，佢翻嚟就住喺我哋屋企。 我有见到佢接放学嘅，又见到嫲嫲接放学嘅。 呢排嫲嫲多啲啊，因为佢哋指明要嫲嫲噶嘛，咁所以佢陪到佢哋多啲，咁我又可以放心啲出去。 咁呢样都好好，因为好多时我哋话啲小朋友如果比较黐身，即系可能见到你哋两个准备出门口影啊妈咪或者爹哋咧，就会难搞啲。但系你都几好，即系话喺家庭啊，成个 support， 即系唔同嘅屋企人咧，都完全系可以交得低，系咪啊？ 我妈咪又系，譬如我老爷仲夸张，我哋成个 weekend 抌咗俾。佢哋屋企 sleep over 好樂意噶啦， 係啊，因為佢哋都好想佢哋過嚟 sleep over， 好細個已經 sleep over 噶啦。 嗱，所以點解你話 JT 佢都 sleep over？ 因為佢唔明，可能去爺爺嫲嫲屋企同婆婆屋企，佢覺得嗰啲都係 sleep over， 點解我唔可以去 friend 屋企？呢個又要同佢解釋。 同埋我哋都招呼個朋友嚟我哋屋企 sleep over 嘅，佢又真係好開心嘅，即係我熄曬燈，然之後咧輪流大家好似。接驳讲故仔咁样啊！ 哇，咁精彩，妈咪，我都想参加。你收唔收话埋我？ 佢下次真系一定要再嚟多次咁样。 同埋阿 Auntie Janet 你将 sleepover 嘅 standard 去到咁高咧，咁其他啲妈咪都有啲头痛喎。之后啊， 佢哋继续忙咯，抌晒俾我凑咯，我系好中意。 你都中意，即系我谂你系都好有爱心，好中意小朋友。因为我都有阵时喺学校见到你，可能佢哎呀呢个妹妹你知你好有研究香薰，你有啲敏感 ，Auntie 俾啲嘢你搽。即系其实你系好 loving， 唔单止对自己小朋友，譬如你见到我女人先话，哎呀女啊，你个头箍好靓，即系都。完全感受到你真的很疼小朋友咯， 我應該開一間托兒所嗰啲 可以喎、啊。其實你有呢個潛質、啊。 其實我媽咪讀過幼兒教育嘅，佢嗰陣時喺加拿大係想，譬如加拿大好方便噶嘛，你屋企五六個，咁就可以托兒噶啦咁樣。咁我就。其實都好 support 佢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可能你細個都有幫過媽咪手，係咪照顧一啲小朋友？即係佢哋嚟玩嘅時候， 都冇佢未正式實行過，但係就但係我媽咪而家反而個 target 就去咗老人院。 哦，哎呀，都係好有愛心。係 啦，咁我就覺得，我都 support 佢呢樣嘢嘅咁樣咯。係啊，係。 咁講翻兩個仔仔啦，有唔同嘅性格。咁你知而家我哋其實咧，作為父母好極端嘅，有啲就係我對佢好有期望㗎，我希望佢點。而一類咧，好似我哋呢一個 generation 做 parents 唔緊要啦，其實真係健康開心，反而就冇俾好多限制。你對 TJ 啦，對 JT 啦，兩個仔仔有冇諗過個期望或者嘅目標啊？ 我係想佢哋開心多啲咯。咁點講咧？我做過一個皮紋測試嗰陣時幫佢哋，咁原來咧左右手。左右腦跟住啲皮紋咁樣有五個區域嘅，咁即係加埋十個啦，即係十隻手指。原來細仔有啲似我嘅，有一啲咧係要開發嘅，係一係零一係三十。 哇！ 哥哥就好 stable 嘅，有好多全部手指都係十幾十幾，咁其實就可以由得佢自由發展。但係原來細佬似我咧就係。一定有啲嘢係 其實好有潛質，但係要激發佢出嚟。 係啦，你一定要同埋咧，佢學一樣嘢，佢或者要捱過咗最難嗰關，佢先至開竅嘅。咁我就係啦，我就係冇乜開，冇一樣嘢開竅嘅，我全部都去到中間就 give up， 去到中間就 give up。咁我而家就明白啦，原來係咁嘅，真係。一系零，一系三十嘅時候，咁呢個就要逼咯，冇辦法。 係，同埋作為父母，好多時我哋背後嗱，有陣時可能見到一個小朋友，哇！你運動好叻，或者音樂好叻，其實都真係要讚下媽咪喺背後嘅一啲苦功，因為你要陪嘅好多嘢真係，尤其是開頭嘅時候。 個老師俾壓力你，你一定係要冇辦法嘅。下一次，好似冇乜練琴喎，咁樣你就 我有聽過呢句話，好驚，媽咪好驚， 媽咪好驚。我未去過，因為我而家聽啲朋友經驗嘅啫，所以我都未真正去。逼我仔去學琴， 所以我好記得嗰陣時咧學樂器咧，我老公係問我你 ready 唔 ready 啊？我 ready， 因為我哋嗰種背後嗰種後勤嘅支援係啊。 咁啊， 住咁 啊，每人同佢讲一句说话，可能佢哋十年后听翻嘅。咦，妈咪呢一刻同你讲啲乜嘢咧？会唔会有啲 男仔啊？ 大仔先， 大仔就知道你好锡妈咪噶啦。咁啊，佢同我讲过话要一世都要陪住我。咁其实咧，应该就唔会。不过完全明白佢个心意啦，好开心啦。但系亦都好好想你得到自己嘅幸福啦，自己行嘅路啦，同埋爹哋妈咪永远都好爱你嘅。 嗯，可能细仔咯， 细仔就妈咪好想你系啦，无论你系一个。点样出到嚟系一个点样嘅小朋友都好啦，有成就又好，乜都好，我点样都会支持你嘅决定咯。 嗯，今个礼拜或者我哋今个月嘅嘉宾吓，多谢晒你啊，周家慧 Janet，thank you。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时间嚟到早上嘅9:23啦，咁我提一提大家咧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啦。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大埔道嘅慢线咧有坏车，非常挤塞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啊驾驶人士咧就考虑改道行驶啦。咁啊讲多次啦，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非常挤塞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啊驾驶人士咧就要考虑改道行驶啦。 特别咧系啲落雨天嘅时候咧，可能。即係嗰啲駕駛人士特別咧，就需要留意住呢個路邊嘅情況，有線胎啦，係咪先？咁咪即係零舍撈教噶啦。好啦，咁啊唔該曬 Barbie 先。咁啊，但係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 係啊，亦都咧有一位啊已經預約咗嘅聽眾朋友咧，因事咧就要放棄今日呢一個嘅點唱機會。咁就喺度咧要呼籲我哋嘅聽眾朋友啦。嗱，咁啊，如果咧你都有一啲嘅點唱啊，或者係有啲嘅心聲。想向你的朋友或者屋企人表达的话都可以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做一个点唱来去完成它啦。咁今日除了话是有这个的好机会之外亦都成个礼拜我们的日子都是欢迎大家预约埋的。咁电话号码是1872388,1872388,好快啲打你啦噃。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晚我哋嘅港台电视31有啲咩电视节目值得留意啊？要问一下罗启新先。早晨，启新。 早晨，早晨，早晨啊！朱海婷，早晨、啊。 喺度咧。 唔喺度咩？ 梗系啦，头先嗰个系声带嚟嘅啫嘛。哈，你好耐冇做电台咩？ 吓、 啊，唔系啊，寻日我都听到你嘅节目啊，喺一台。 系咩？系咩？哦， 你话冇播噶？ 偷得浮身半日聽喎你，喂，我想講啊， 咩啊？ 今晚咧，其實大家咧真係要睇下呢個鏗鏘88. 哦，點解？ 係啊，因為叫誰的真相啊？ 哦，係誰的真相啊？咁樣 係啊，咁啊，因為咧而家呢個即係啲反送中條例咧搞咗咁耐咧，咁咧就有分別有黃絲啦，同埋藍絲啦咁樣。咁大家咧喺呢個社交媒體咧睇嚟睇去嗰啲嘢咧，因為佢哋好醒噶嘛，嗰啲咁樣嘅 program 咧，你睇開咩佢就會俾啲咩你睇噶啦。 哦， 係啦， 就係咁彈啲嘢出嚟。 冇錯啦，於是乎大家咧就睇咧就睇翻自己睇開中意睇嗰啲嘢。 嗯， 咁就即係各說各話啦嚇。係，其實有啲似咧就係兩個人嗌交，跟住有個人咧就剪輯。然之後咧就將阿 A 嗰啲咧就鬧人嗰啲咧就剪埋一堆，阿 B 嗰啲咧就剪埋另外一堆，咁然之後咧另外一堆咧就係阿 B 咧好無奈啊，俾人鬧唔出聲啊嗰啲咧，咁大家就喺度睇呢啲嘢啦。咁其實究竟嗰呢個資訊世界裏邊咧，邊個真邊個係假咧？大家係即係喺睇嘅過程裏邊咧，你如果係諗住，我唔理，總之啱我聽嘅我就聽，定抑或你係想揾真相咧咁樣？今晚都可以睇下呢個誰的真相啊！ 哦，好，咁啊呢个系鏗鏘集，我哋今晚8:00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除此之外咧， 系啦，咁去到呢个日常8:30咧，大家亦都要睇下啦。 嗯， 因为其实咧就科学家就话，其实人咧系剩翻11年时间咧去防止全球暖化带嚟嘅灾害啫。即系有啲咧就系话。 point of no return 啊，即系去到嗰一点，哦、如果我哋 做几多都冇用啦， 做几多都冇用噶啦，咁、样十一年啫吓，咁、所以咧就有啲人咧就系、是有素食界咧就是、研发呢个植物肉啊，咁样希望咧大家就植物肉、啊，咁咧就希望咧就系、是。为这个呢环保出一分力啦，因为大家都知道饲养牛隻啊，咁有好多牲口呢都会令到地球继续破坏嘅。 是咁啊莫非今晚嘅日常八点半会教下大家点样喺飲食上面自制一啲，或者係介绍俾你知道有啲乜嘢可以代替真正嘅肉食嘅。 冇错冇错嘅。 是。 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九点半咧野外自驾游咧，咁、就会去到非洲啊，非洲咧就系睇下呢一个咧猎狗王国，但呢个猎狗王国咧就唔系话哇爱嚟打猎嗰啲狗啊，你有一种即系佢嗰个种狗咧、叫猎狗，即系其实喺卡通片里边啊、都见过噶啦， 但系唔系狗嚟噶。 是狗嚟噶，但系好得人惊噶。 系啊， 即系咧，佢哋咧系 咪好似豺狼咁嘅款噶？ 丑样啲。 哎呦， 系啦，个身咧就系、是、好似啡色，但系一笪笪黑色咁样嘅咧，成群结队嘅。其实佢哋咧好得人惊嘅，因为佢哋咧系极具破坏性嘅。你话见到啲好大型嘅动物咧，因为佢哋成班一齐嚟啊嘛，啊咁样咧，于是乎咧，你都几难。几难搞噶，咁啊，即系 今晚会睇到佢哋喺非洲嗰个生活。 系啊，咁、但系咧又会即系试下放低我哋嘅审美眼光啦吓，睇下佢哋嘅生活咧系咪好似我哋心目中所谂嘅咁样？因为卡通片咧成日都将呢啲猎狗咧变做坏人噶嘛。 哦， 系啦。 咁所以系咪咁妖魔化咧？ 系啦。咁、好啦，去到咧今晚嘅十一点嘅午夜广场之后有偈倾咧。咁上个礼拜咧讲过一个咧，就系话，诶，边个叫你生我啫？咁样，即系嗰个咁样嘅字头问题啦。咁今集咧就系、续集啦，就系、家长手册啦。成日都有啲人讲咧，就话，嘿，阿爸阿妈生我出去都冇问过我，点问你啫？系咪先吓？咁、但系咧，其实是一个字头问题，其实家长对仔女咧有几多权利咧？咁而你知咧，我哋而家呢个人权社会咧，就话喂，就算细路仔咧都系人嚟嘅，佢应该有佢嘅喜好啊，同埋意愿 嘅、 哦。 细佬哥都有呢个游戏嘅权利啊。 系啊，咁但系家长喺保护细路仔啊、教育佢哋嘅时候咧、有阵时咧就违背佢哋当下嘅喜好嘅。 哦，咁啊，想了解啊，留意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多谢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监警会正系审视反修例事件中嘅大型公众活动，前秘书长朱敏健建议监警会可以考虑每个月举行发布会，向公众交代调查进展同埋行动细节，增加透明度。朱文健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定期发放信息给市民知道监警会的调查有没有遇到困难，可以增加市民对监警会的信赖。他形容反修例冲突的规模是史无前例，但监警会处理过包括2014年占中和201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所衍生出的投诉。当时监警会调查之后作出的建议，警队亦都有接纳，呼吁给监警会一个机会。依家系评基会主席嘅朱敏健话，六月至今收到过百宗查询，主要系警方喺拘捕过程有冇涉及性骚扰或者系性暴力，但系好多都系根据片段或者系照片，难以主动跟进，希望当事人主动同评基会联络。禁止蒙面規例实施之后第二个星期日，多区冲突持续，警方拘捕多个人。多名防暴警员在观塘港铁站处理案件期间，其中一名警员被人用利器戒伤颈部，警方即场拘捕两个人。旺角一个警员追捕黑衣人的时候被人凌空飞踢，旺角警署昨晚被投掷超过20个汽油弹，警署外的大型水马着火。有便衣警员在将军澳被示威者追打，头和脚流血，受伤送院。另外，防暴警员在大埔太和路向天桥上的人群发射多发的怀疑布袋弹，元朗大马路一带就有多人多次以杂物堵路， 速龙小队最少带走一个男人，屯门就有防暴警察一度进入商场，有市民跌倒，保安员就被胡椒喷雾喷中面部。港铁话所有路线的列车服务维持正常，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以及是港铁的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在晚上十点结束。晚上十点起，机场快线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大约十分钟一班车，中间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轻铁方面，各条路线维持行驶，但是个别车站设施和信号系统被破坏，需要较长的复修时间。所有轻铁路线调整至每15至20分钟一班，不会行经友爱、天恒、湿地公园、天秀、天悦、翠湖、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和天水围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在与美方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已经即时开始购买大量的美方农产品，无需要再多等三四个星期，预计在完成和签署首阶段协议之后，将会直接进入第二阶段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同意暂缓月中将部分进口货品由 25% 关税提升至三成的措施。他又形容中美的关系非常良好。中美第13轮高级别贸易谈判日前在华盛顿结束。彭博新闻的记者在社交网站形容现在可以开始贸易休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的记者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中国正式邀请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鲁钦和团队在下个月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前到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风势颇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听日风势颇大。依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85点，升178点，总成交金额8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7点，升8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蚊，升冇起跌；联合集团40蚊，冇起跌；中国平安94.45，升咗8.5；友邦保险74.25，升咗1蚊；美团点评88.35，跌咗0.5；汇丰控股59.9，升咗9.5；中国铁塔1.706元，升咗1仙；盈富基金27.4，升咗0.1；联想集团5.47，升咗7仙；中国移动65.9，跌咗7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29，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8，加元1.32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03。今日日本假期系休市，港金现价报13,90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85.92美元，卖出1,48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会议道由于受路陷影响，会议道菲林明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现在会议道和菲林明道交界一带就比较挤塞。另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着观塘游泳池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的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着观塘游泳池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讲回最挤塞的 地方就是呈祥道啊，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噶。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好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呈祥道去荃湾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去到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啊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都是车多噶。而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挤塞，龙尾就八乡路，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过咗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碧桃花园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东山台一带咧就挤塞，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排到去彩云村。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挤塞，龙尾就丽城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大榄上斜一段咧都系慢车。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郑直之中学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马料水。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排到过咗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我呢排咧觉得冇嚟精神啦，乜都唔想做，觉得自己好冇用啊！ 我咪教过你咯，要保持精神健康，就要将正面思维、享受生活同埋与人分享三个元素融入生活啊嘛。 与人分享哦，即系搵屋企人、朋友分享想法同埋感受，舒缓情绪。 正确啦，仲要学识多欣赏、赞美同埋鼓励别人。 嗯，知道啦。 又可以多啲参与义工活动，帮助有需要嘅人。 帮到人，人哋又开心，自己又开心，真系一举两得噶。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定于10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社区会堂进行投票。已登记做选民的艺术界人士请踊跃投票，选出代表参与艺发局的工作，共同推动本地艺术发展。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for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同著名音乐人 Stuart Price 合作的三部曲，今次来到最终回来都加上这一对流行组合 Years and Years Petro Boys 的新歌 Dreamland。 You got to take me, you got to make me Remember how to dream today I'm so tired of my homeland When I fall asleep you lead the way此回呢一首新歌得到好多乐迷的欢心，亦都非常之合拍啊。Petro Boys 加埋 Years and Years 本周占 Hong Kong Top 10第三位 Dreamland。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 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其一，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我的享乐时代呢，今天呢就交俾我呢，我係鹏仔程振鹏啦，咁同大家呢分享一下呢，就其中享乐嘅事件入面呢，就上个星期呢都有去红馆嗰度欣赏呢个郑安琪嘅演唱会啊。咁完成咗啦，佢演唱会已经，咁亦都呢即係如果有留意啦呢一个关于音乐方面嘅消息啦，本地音乐方面呢，咁亦都可能会有一啲嘅文字啦，或者係口碑啦，有讲过呢一个演唱会啦，好特别啊，即係鍾意嘅呢就会觉得呢，哇，好艺术性啦，好有意念啦，因为都是一种概念性的演出啦，好突破啦，非一般红馆式的演唱会啦， 咁特别， 唔鍾意嗰啲就嗌回水啦，走人啦，中途 真係你见到有人走啊？ 其实我唔知嗰啲人系咪走㗎。 哦，因为你坐得太前啦。 唔系啊，我有见到啲人究竟嗰啲系厕所位啊定系真系有人走呢？但系真系中途呢，其实整场嘅演唱会两个零钟头呢，系不断有人喺度行嚟行去，即系佢好忙碌嘅，即系冇人坐定定喺度睇咁样嘅，好多人咧行嚟行去，你唔知佢想走啊定系去厕所啊定系点样嘅。咁所以就算唔算叫好坏参半啦、啊当系咁先算啦。咁我自己都有欣赏咗呢一场嘅演唱会啦。咁我又觉得呢作为一个歌手呢，佢係真係可以有唔同嘅演出嘅经验，或者係可以有唔同嘅演出表演嘅方式呢去呈现俾佢嘅乐迷嘅。咁唔係挤挤红馆演唱会就一定要係载歌载舞、又要同观众握手、或者换衫换几十万套、即係或者一定要有特别嘉宾、即係嗰啲呢呢一个一个模式啦，好似都好多年係叫做一个基本演唱会嘅模式呢，似乎就係咁样啦。咁郑安琪呢次嗰个演唱会呢，佢其实我諗佢喺构思嘅同时呢，要实践嘅时候，佢都会预计到呢一定係会有好大嘅反弹嘅，或者好多反应啦。咁所以都事前落定药㗎啦，我觉得佢我喺唔同嘅媒体或者係啲平台当中呢，都有睇过佢或者係听过佢讲定呢，就话呢、這个唔係普通嘅，即係平常大家睇开嗰啲形式演唱会嚟嘅，落晒药㗎。其实佢 概念股嚟嘅呢个系， 系啦，系一个好似舞台剧咁啊，或者好似音乐剧咁啊，中间咧就唔会讲嘢，即系大家唔使带纸，唔系纸牌，灯箱牌啊，即系唔需要嗌佢嘅名啊， 佢想人欣赏嘅真系， 即系佢要大家去睇一种咧另一个经验嘅演唱会，另一种经验演唱会，咁我觉得佢都已经俾晒一个嘅事前准备大家啦，咁入得场嘅或者你买得飞嘅，咁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咯。我自己本人睇嘅时候咧，就亦都有一个心理准备系咁嘅。咁我接受能力高啦， 你系啊， 如果唔系点同你哋做节目咧？系咪？小白同阿芭比啊，咁嗱，我接受能力高，咁我亦都好欣赏。其实我系欣赏嗰派嘅，即系如果你要归边去呢、這、一个。赞与弹嘅咧，其实我系欣赏，我系赞嘅嗰边嚟嘅，因为我觉得咁演唱会有另外一种嘅模式睇下，咁咪好咯。 系啊， 你最多睇完呢一剂， 你原来觉得自己，哎，原来我唔啱呢款嘅，咁你以后遇到呢款你咪咪睇囉，咪唔好买飞囉，冇人监你㗎。 嗯， 好啦。咁另外我亦都好欣赏呢，即係佢呢个编排或者个形式呢係中间呢係冇话同观众呢有一个嘅互动，呢啲我唔介意。 嗯， 我唔介意，我其实最憎係握手位，同埋最憎演唱会有嘉宾㗎。啊，我嚟俾钱买飞睇边个，即係我睇你咋嘛，你请咁多人嚟做乜嘢啫，所以我係最憎呢多换衫同埋係请嘉宾。 佢一件衫去到未呀？ 唔係，佢有换衫。 喔， 咁起码佢冇请嘉宾。宾算唔算咧？系都系啦，冇请嘉宾。虽然个台成日有三个人咧走嚟走去，哦，但系个三个系 cam man 嚟嘅。 哦， 系啊，诶，好啦。另外咧，我亦都好欣赏咧，就系嗰个音响嘅部分。 嗯，即系好靓声啦，真系。 系啊，好靓声， 咁犀利。 有一种讲法咧，就行内人成日会话咧，红馆咧其实系唔适合做演唱会嘅， 嗯， 因为红馆本身嘅设计系爱嚟做体育馆。 系啊， 所以咧要喺红馆开演唱会，其实对于咧音响制作嘅朋友嚟讲咧，系一个挑战嚟嘅。 弹声都几犀利啊！ 咁所以咧，向来都系话咧，红馆啦要搞演唱会咧，搞好。佢嘅音响咧系一个必然嘅挑战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会知道呢样嘢。嗰晚咧睇郑安琪演唱会咧，嗰，那个红馆嘅声音咧，那个音响效果咧，真系咧一流到不得了。 哇！ 哇！我睇咁多年咧，喺红馆睇演唱会咧，未听过一个演唱会个音响系靓到咁嘅。咁事后咧就有睇翻一啲报道，原来都佢哋投资咗好多钱落嚟， 特登就系做个音响。 咁好彩个幕后老板咁多钱啦，即系多谢多谢再多谢，系即系嗱咁所以话咧。红馆其实可以做音乐会噶，仲可以好靓声添， 系即系听到胆机咁样喎，真系。 不过睇下你投资几多咯， 系咯， 系咪？仲有一点咧，我觉得咧，真系一绝嘅。嗰，那个一绝位咧，就系佢 encore 部分啦。佢，encore 部分咧，系比起当年呢一个王菲喺博览馆开嘅演唱会咧，系更劲。因为咧，佢 encore 部分咧，大家以为咧，真系 encore 咁。其实 encore 部分咧系俾咗个 MV 你睇， 哦， 其实俾咗个新歌 MV 你睇， 哦， 咁咧大家就当咗嗰个系 encore 位啦，因为都有见到现场喺台上面嘅谢安琪有一个光影嘅位置影住佢咧，都有唱几句搭咗嘴唱，咁但系其实大家主力咧其实系睇紧个 MV 嘅啫，咁跟住就完了噶啦， 跟住佢就走咗啦。 系啊，冇见到再见到佢噶啦，咁啊完了。咪比起当年王菲喺博览馆开嗰个演唱会咧，佢最后你以为 encore 咩？佢喺个台面嗰度咧反翻转头一块镜，慢慢咁反翻上嚟。啊，上到嚟之后咧，嗰块镜，大家啲观众就望住嗰块镜，咪见到自己咯。其实王菲已经走咗，离开咗啦，搭埋车出翻九龙啦，已经。嗰个情况我觉得系一样，即系你睇完个 MV 就已经。搭緊車翻近屋企㗎啦，就係咁樣啦。咁我覺得呢一個演唱會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咁我作為一個樂迷啦，買飛入場去捧場啦，我自己係滿意嘅。 嗯，個台設計嗰啲得唔得？ 嗰啲好有藝術性咯，又係。我時間唔夠啦，講到呢度啦。咁我而家咧就俾大家呢個機會聽下呢一個嘅片尾曲啦， 就係 MV 嗰個。 MV 歌 哦， 就係呢一首啊。郑安琪派台的新作叫做《77312》。 无时无常一百无声无常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曾陪谁熄了灯，天空崩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教我会识得。几多发生活着活着无名心，跟他栖身风地上，我跟他安心安然啊，想得很远啊，想得很远，抱抱我怕我会消失啊，你们流泪的他，你们仍够天真啊，你们谁为爱担心，你做我的人。 就是謝安琪最新的，亦都是她剛剛過去演唱會的主題曲來的，叫做773312，不要問為什麼。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們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麼？除了香港電台打來的電話，其他我這個全部都不會聽的。 那就對了，我們是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打來的晨光 Morning Call。 正话只歌我话唔好问点解，因为我都唔知道。跟住落嚟呢一位系边个呢？我就知啦，佢系阿晶姐系咪啊？ 晶姐早晨， 早晨， 早晨，哇，好幸运啊你，把握到个机 会。早晨， 早晨，系咪听日先有六合彩买啊？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 你开心， 你实中啊？ 阿文仔啊？ 点啊？ 早晨， 系早晨，仲有小白同阿芭比啊？ 啊，芭比，早晨，早晨， 早 晨，啊，我好紧张啊，我系开头我系谂住同你哋咁多位打个招呼噶，我紧张到自己个手机都唔记得咗嘅，几乎。上次咧， 系点啊？ 上次原本你预告嗰时咧，话我打电话噶啦， 嗯， 咁样咧打其实打唔通咯，咁啊咪冇办法啦，过咗啊算啦。哎呀，今朝你一讲， 你又打通咧， 个电话号码咋？我就嗱嗱声揿定， 好嘢！咁你中咗啦，咁今日有冇咩点唱想啊？ 有啊，今日我仔仔咧就生日啦，真系旧历嘅。 哦，几多岁啊佢？ 嗱，佢又唔想俾人知。 哎呀，唔紧 要，讲佢自己。 哦，哎，明啦咁样。 但系背后咧，背后嗰位姐姐就知啦。 哦，嗰位芭比嚟噶。 哎呀，芭比，哎呀，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咁佢都阿姐级噶啦， 哇，系啊系啊系啊， 打扫嗰啲阿姐啊， 谂多咗啦。 咁样嗱，今次咧就跟住真系好幸运，俾我咁样咧，天宇祝福，多谢天宇先。 好啦，嗱，咁你啊，好好，不如讲几句祝福啊，或者系有啲乜嘢生日愿望代阿仔去讲噶。 啊，我咧就好希望阿仔咧就工作咧。顺顺利利，一切都顺利啦。 嗯， 最紧要系身体健康，每一个人咧有个身体健康咧，就做到任何嘢噶啦。 冇错， 吓 啱 嘅。咁样咧就希望佢咧日后咧就开心心啦。 嗯， 凡事啲嘢就唔好咁上心得咁紧要。 系， 佢真系佢好辛苦啊， 系咪 三尾头家？ 哦，佢有自己家庭啦，系咪啊？ 吓， 系咪结咗婚有家庭啦？ 未嘅，未嘅，未嘅。佢负责要养阿老妈我。 咁你又唔好咁大洗咯。 哎呀，我喊噶啦。 咁就好啦。 计划嘅。啊，咁咧我就因为佢10月26号咧就新历生日。 系。 咁啊，嗰日星期六我又打唔到噶啦。 哦，你打嚟都冇用啊，冇晨光第一线。 我知啊。我仔6岁嗰阵时，我哋成日上去呢个香港电台咧，成日同阿姐淑梅啊。阿卡神啊，同埋阿佢哋玩噶啦， 6岁已经同罗启新玩啦， 系啊，同埋阿志光啊，同埋边个佢哋嗰时成日上个电台玩噶啦， 咁你真系唔好讲我哋听阿仔几多岁啊，真系唔好讲啦咁样啊， 嗱，系啊， 咁我哋都预祝阿仔咧就10月26号系咪啊？ 系。 系啊系啊， 咁我哋预祝佢生日快乐啦！ 即系嗰日我又换身份证啊，你几开心啊！ 哇，点啊？ 恭喜恭喜！ 2蚊可以搭车嗰啲啊？ 五六年嗰啲换身份证啊。 哦，好啦好啦，智能身份证啊，我知道我知道。喺歌曲方面咧，我哋帮你问咗啦，咁就知道阿仔都中意听阿陈小春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 我哋帮你拣咗一只咧，阿仔一定识嘅。咁啊，你如果唔知咧，我介绍你听啊。 系。 陈小春咧有一只歌咧好跳皮嘅，叫做咧《只要地球还有女人》啊，我就谂咧呢个女人系你啦，起码都佢阿妈咁锡佢。 一半咧，阿盲仔，我都希望你。有你一半啦，我真系听你好耐噶啦。 你唔使替我担心，我从不寂寞。 咁啊系， 咁啊系啦，你顾掂自己先啦。 祝你个个身体健康啦。 好啊，多谢你。 做人开心心， 一定会啊。好，我呢首歌 事事顺境吓。 好，送俾你个仔，多谢你晶姐， 拜拜， 拜拜。 大地上情侣似挤拥人堆，仿佛只有我被排挤，没同类，某某性格完全没趣，偏偏找到完美伴侣。寂寞人潮里有心情排队，天生一对对，待时机又团聚。我说我信情人万岁，能撑得多久仍挨下去。只要地球还有女人，只要后来还有别人，大概不会没人和我登对合衬等等。也许恋爱渐近，和全去到底不能吹，安心等配对，越惶恐越劳累。听说每个凡人命里能分到一位完美伴侣，只要地球还有女人，只要后来还有别人，大概不会没人和我。 好，听完歌咧，系时候收工啦，我哋， 拜拜， 拜拜。